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041点，系升131点，成交金额3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0点，跌6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12.5，升2.5；小米集团27.75，冇起跌；美团281.8，升5.2。盈富基金29.32，升0.4；港交所480.4，升5.8；快手199.5，跌6.1；阿里巴巴207.6，升0.6；中国平安83.3，升3毫；长城汽车21.8，升1.1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2，英镑10.979，瑞士法郎8.669，澳元6.026，加元6.438，新西兰元5.645。欧元9.507，每百日元兑港元7.13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55。日经平均指数报18,575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34美元，卖出1,90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但现在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奇德专新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近住坳头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博爱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荃湾段月品酒店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上从今不可再关上。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日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日至9月18日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清真棚是沙珍。 哇，系冇对白噶。 奉送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 清真鹏，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星期三，早晨，早晨啊，桂花田同埋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系啊，喂，嗱，而家嗰个温度咧，就每天咧都系创新高嘅，每天都话俾你听咧，又要凉冷气，又开风扇咁样嘅， 哎， 譬如今日已经有两个警告啦，又系打孖上啦，先讲一讲先， 住你啊，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啊，雷暴警告咧去到今朝11:30，酷热天气警告一齐生效啊， 系啊，你知唔知咧？每逢去到夏天咧，呢几年嘅香港吓。最红嗰个男人系边个？ 梗系佢啦！ 大家估唔估到？ 林超英啊？ 系啦、 啊。 红喺边度？ 啱啱 红喺边度？ 啱啱拜读咗一段消息系 啦， 系佢嘅，因为佢可以 keep 住唔开冷气嘛。 系啊， 我觉得佢好即系唔系叫惨啊，好辛苦啊！佢咧几乎成为咗呢一个咧叫做。夏天唔开冷气特技表演嘅代言人， 又未至于特技， 又唔好话表演。 其实我觉得咧，真系， 我觉得咧，阿林超英先生咧， 前台长 系啦，前天文台啦，咁咧佢就接受啲媒体访问嘅时候咧，我觉得佢仲有一招咧系未用到，亦都咧唔方便咧喺啲媒介访问嘅时候做。 即系做咩留一手啊？ 我觉得佢应该 随正条底啊， 随正条底。 喂，老老实实，我自己一个喺屋企嘅时候，我都系着条孖烟通嘅啫嘛，几凉快啊，就唔使开冷气噶啦。 喂，下边唔系争好远啫嘛。 你讲咩下边？ 即系温度啊？ 边度啊？ 梗系唔系 孖烟通同埋着短裤唔系争好远啫，系嘛？ 哇，梗系唔系啦， 好远 啊！ 系咩？ 孖烟通得一条啊嘛， 系啊， 短裤系两条啊。 可能阿豪仔屋企啊人多啊，唔方便咁样。 都唔系啊，佢而家个老婆同阿仔啫嘛。 唔系，你同阿仔冲凉 嘅。系啊，冇问题噶。 咁冇嘢噶。 系啊。 全裸得啦，屋企。 咁又唔得。你知两个小朋友高度啱啱好啊，全裸风险高啊， 撞到掹亲 咪咯，撞车我惊佢撞亲入医院啊嘛，真系 严重 系啊，入到医院仲要个医生问啲小朋友做咩事啊，冰硬物击中 系啊，哎呀真系 哇， 好心你啲家居安全意识 啦，原来撞到台角， 咁系要长期睇医生噶咯，咁样收翻系咪先？ 嗰个 硬击中 嗰个。嗰件家具擁有 嘅家具啦，係啦係啦，家具都咁嚴重嘅啫，唔係啊，即係嗱，林超英台長咧，我覺得前台長 嚇，你信唔信佢可以除埋衫再量一招先？ 學都 咪逐步嚟啊！一次過冇曬，咁下次你做咩啊？ 係啊，嗱你知啊，我覺得佢咧好似人哋搞嗰啲咩機緊啊、籌款嗰啲咧，咁啊大家成日都及住佢噶嘛，你咪真係冇食嘢？嗱你跟住成日都 有冇偷雞？ 係啦，又或者咧以前你見世界各地咧有啲咩絕食啊、馬拉松接力嗰啲咧，最驚就俾人偷雞咧，影到就哦。 食咗块饼，又话绝食嘅咁样，嗱咁啊大件事啦。咁、你话啦，啊林超英台长咧，佢会唔会咧，其实都好大压力嘅，喺屋企佢系咪真系连少少想嘢滴一滴冷气都唔凉得嘅咧？ 佢可唔可以去商场噶日头？ 嗱，呢个就系可以斟酌啦。 点解唔可以啊？咁商场都系开放地方嚟噶嘛？ 咁啊，即系都要凉冷气咯。 有好多咧，屋村嘅街坊咧，其实都好醒目咧。吓，晏昼日头嘅时候咧，会离开屋企咧，就去商场坐。 系啊系啊，会啊会啊会啊。 咁反正佢都开咗，咁啊大家用咯，系咪先？ 咁呢个算唔算数系系林超英开冷气定？ 咁如果 呢个系其中一个悭电嘅方法，咁就系去。借用人哋嗰度行，嚟去书场，咁点解唔得啫？ 反正你都开晒冷气噶啦， 即系用得唔好晒。 系啊， 但 系 佢唔系应该鼓励连商场都冇开嘅咩？ 咁又唔可以喎，商场一个室内嘅密闭空间嚟，唔可以。 如果有一个主题商场，净系个主题就系夏天唔开冷气。 有啊，葵涌咧，有一个好似系咪葵涌啊，定系上水啫？啊， 出咗名。主打嘅系唔开冷气。 佢就係、是、其實就係陰公豬嘅， 真啱我去 喎，即係得把吊線嗰啲啊。 上水係啊，上水好似有個商場咧，幾年因為個冷氣維修咧，業主唔肯夾錢。 幾年都真係㗎？ 業主唔肯夾錢啊，唔、肯整啊，即係話每人好似俾50万咁樣咧，唔肯俾啊，跟住咪個個喺度大汗揼細汗咯。啲小商户先陰公豬啊，因為佢因為中央冷氣嚟㗎嘛，佢唔可以自己私底下開㗎嘛。 你咁唔好 生 啊！ 嗰個商場出名， 喂，快啲 講商場。 有聽眾，如果報料咧講到邊間商？你直情去报同环保署讲嗰啲唔知咩每年嗰啲绿色评估啊， 俾个 Q 乜佢啊 ？Q 乜系啦，环保商场 可唔可以顺便喺嗰个商场度转做嗰啲咩韩国嗰啲咩汗蒸啊？ 汗毛蒸。变蒙古都得啦，里边咁多大汗细汗，系咪先？ 真系见到嗰啲同嘅员工咧大汗揼细汗。 系啊，嗱咁，但系点解咧又要提林超英咧？因为今日咧又有人所谓咧即系 挑战佢啊， 打开佢嘅秘诀之门啊！佢话啦，究竟点解咧林超英咧可以咧一路都坚持唔开冷气嚟瞓觉？就算你话咧嚟到炎炎夏日嘅五月高温咧，咁佢终于咧佢就所谓话好啦。等師傅講我個絕招俾你聽啦， 唔係心靜自然涼 係嘛？唔係，如果呢個咧就係屬於嗰啲考到10A 之後咧話冇啊，平時都唔睇温書嘅，係啦，即係臨瞓前望一望得㗎啦。 平時已經做妥明白，咁係啦，唔使臨急嚟温書咯。 好啦，咁請問林超英嘅絕招係乜嘢？ 开风扇 系啦， 都唔系喎，仲有讲究嘅，佢要有开风扇啦、 啊。开风扇嘅技巧， 佢系开首先系大风扇定小风扇？ 哦、小风扇， 小风扇系小风扇。 开咩叫小风扇？即系开个度数系咪啊？定系开细把嗰啲啊？ 喂，其实我想话，如果系用 USB 插头，就系一定系细把噶。 哦，但系唔系，原来佢嗰把咧 USB 风扇咧。大过你块面个风扇， 系咯，可以噶嘛而家。 系啊， 我块面细啫。 大过你加埋佢花田块面喎，好犀利喎！嗱，佢话咧， 所以冇话 USB 线，佢都系因为 USB 都可以插呢、這个插数噶嘛。 咁系大嘅大嘅，咁咧佢话一个15cm 直径嘅 USB 风扇，咁佢就话啦，好啦，我同各位开股啦，我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唔开冷气都能够咁凉咧？佢就系用一把瞓觉嘅时候啊。佢话用一把15cm 直径嘅 USB 风扇制造凉风，而且系有角度同埋呢一个叫做目标嘅，唔系乱吹嘅，即系你唔好乱吹。佢话吹向你嘅头部同埋肩膊，佢话咧就会带嚟一股咧叫做唔知咩暖流啊咁样。系啦，佢话咧呢个咧就系会话，佢仲要用翻嗰个天文台嘅术语啊，喺温柔嘅。气流之中咧、 啊、 就会入睡啦，咁样。哇，喂，咁啊得噶咯。 但我有补充，因为咧我都有睇到呢段消息之后咧，原来佢有啲片嘅，以前有啲教学片嘅。咁原来咧佢呢一个温柔嘅气流咧，同埋装个小风扇咧，佢有多一样嘢咧系佢喺家居度有做，就系咧佢会落蚊帐啊。 落喺边即系罩住床嗰度。 系啊，佢落蚊帐，落咗蚊帐之后咧，就喺蚊帐里面开呢把小风扇噶。 哦， 即系话 咁佢个好处咩咧？死啦！ 嗱，嗰啲风咧就唔会散咗出去，又焗住喺里边，但系又通窿咯。 吓、啊，有少少通风，但系咧本身如果落咗蚊帐咧，嗰个通风咧就唔会话系咁十足噶。 系咯系咯，会焗啲 嘅。咁但系佢意思咧就话喺蚊帐里边开咗嗰个小风扇咧，就令到里边嘅凉风咧就喺度循环。 係啦。咁跟住但係有啲先鋒喎，因為嗰啲蚊著咧都有少少窿噶嘛，係啦，即係話又透氣，但係咧又唔會散氣，哇，幾犀利嘅呢個。 咁啊，呢個真係要試過先知啊！ 我哋可唔可以都再挑戰一次？ 幾時啊？ 我哋 出去曬完一個鐘之後，再攞個蚊著笠住你。 有幸能遇上你，不得了，瞬間找到方向。我沒掉以輕心，縱是古老劇情，絕不可失禮，顧及形象。太近又會心慌，遠亦難被察覺，開心笑也擔心太誇張。意外視線相觸，世上一切暫停，願將這一剎盡量延長。理智快亂了，自尊心交錯，忐忑總想得太多。冷靜熱切之間，我是否會做錯？喜歡你總不會錯。冷静热切之间，决定一秒变过，喜欢你总不会错，喜欢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喜欢你，喜欢你， 喜欢我， 喜欢 我。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冷热之间啊，林一峰啊，嗱，直播室里边咧。是啊，我想话呢，我系当之无愧。 咩啊？ 我可以攞勋章㗎啦。 衰人一个。 而你两个呢亦都系避无可避呢，就要吸黑猪仔啦。 陪葬我哋要。 唔系你哋要吸黑猪仔。喂，我攞勋章啊。 你攞勋章。 我攞白兔仔，你哋两个吸黑猪仔啊。 咁但系你唔可以话我哋唔打。 我知啊。打疫苗呢梗系。 我哋唔打唔等于系我哋咩㗎喎，系 你叫阿特首射你一啖咩、 啊。边个特首 有咁多特 首，最近 有咁多。喂，我哋呢啲第一届特首对我哋嚟讲啊 ，forever 思议噶。董生都几咁关心我哋。 咁啊，呢排几个前任嘅特首都好多， 除咗曾生未出嚟之外，我哋见到咁多特首出嚟，有阵时一时之间咧，真系不知人间何世啦。不过唔好讲呢啲先。咁而家系啊嘛，人哋而家话咧，我哋啲疫苗注种嗰啲率啊唔够高啊。我哋竟然多到一个地步咧，系可以捐俾人啊！ 冇核捐，即系大家都系中国同胞，系咪啊？ 唔系喎，佢俾世卫 啊， 系咩、 啊啊？ 我以为讲话喺呢个揸双程证嗰啲啊， 咁系好多嘅提议嘅。 双程证有，但系咧，咁双程证都系40,000，咁跟住佢仲有多噶嘛？咁佢就佢、 啊、好，我改过个，诶，唔好咁讲，大家都系 地球人啦、啊，冇错，都系村民嚟嘅啫。 类型 系啦， 人咧 不过就有啲即系有啲尴尬啊嘛，即系咧你谂下咧，全球咧有好多嗰啲第三世界国家咧，咪话冇疫苗打嘅，譬如印度嗰啲叫晒救命噶嘛，咁而家个情况咧就好似咧大家一齐去到餐厅食饭，哇我哋咧就食剩有龙虾啊，有鱼翅啊咁样， 隔篱嗰台冇送， 系啦，隔篱嗰台冇送咁样，但系最麻烦系咩咧？当隔篱嗰台冇送嘅时候咧，佢望住我哋就话。点解你哋有牛扒有猪扒唔食啊？你哋，然后我哋呢边就话啦，我哋惊啊，惊唔熟啊啲牛扒，有啲人食完牛扒肚屙啊，我唔敢食啊。 唔啱， 系你讲啊。 咁因為嗱，如果你講餐廳嗰啲嘢係自己嗌噶嘛，咁自己嗌嘅咁嘅時候，而家係應該係廚師俾嘅，係啊， 廚師發版，日本咧好興嘅， 係啊係啊， 餐廳咪好興 嘅，係啊，有你而家咪有兩個咯，你可以食科興， 係啦， 或者伏必泰， 係 啦，咁但係只不過咧人哋望住點解話喂，我哋都想要啊，我哋土星四號都要噶啦，即係俄羅斯嗰只咧，但係都冇喎，做咩你哋唔食啊？咁真係呢邊冇辦法，我哋嗰個食客嘅反應就話有人食嘅啦。不過咧，我哋見到有啲食完之後咧，嗱有啲食完之後好精神嘅，但有啲食完之後咧有少肚餓，有啲食完之後咧攰賴賴。咁我哋有啲驚啊，所以佢哋唔食啦，而家咁樣。 所以咧都真係咧， 到餓死唔食， 係啦係啦， 好餓。 我有第二啲嘢食，我可以食。 我頂多陣都得。 係啦，我食牛角包，但唔想食牛扒而家。 但係咁樣喎，而家話將你而家嗰碟嘢咧俾其他人喎，但係咧你有冇啲人會覺得我唔係嘛，我唔食都唔抵要俾人㗎？ 冇啊，其實你琴頭先你講話俾雙程證嘅時候，已經有啲人喺度鬧㗎啦，咁樣。咁但係嗱，我哋又要了解咧，點解佢而家要俾咧？因為咧嗰碟牛扒咧有保質期嘅。 係。 系啊，呢个真系嘥咗噶喎！ 去到八月中啊，好似 系啊， 有一个批次系 啦。系啊，佢话有一个库存嘅死线咧，就系去到八月中。咁啊，因为咧而家咧，其实大概剩几多咧？琴日都有条数噶， 八十几万啊，好似 系。系啦，嗱，佢咧就每剂咧都嚟咗200万嘅。咁咧，但系咧譬如话 BeyondTech 咧就打剩84万，咁啊科兴咧就打剩咧100唔知几多嘅，100多咁上下啦。 呢啲都係資源嚟嘅。 係啊，咁其實全部都係打到一半咁多嘅啫。 即係係望落聽落啲數字係幾覺得，哎呀唔好啦，嘥咗。 係啊，咁所以咧，佢話因為又有嗰個叫做到生效日期啦。咁如果你喺死線前你都打唔曬嘅話咧，就真係似咩咧？又用食物做比喻咧，似唔似嗰啲自助餐啊？ 會啊，倒咗佢咯。 嗱十點半閂門嚇，咁啊嗰啲就全部倒噶咯。 即係佢個情況係仲慘過食物咯，因為就算啲食物有陣時咧，我見過期我都會食嘅。 哦，係冇錯。而家呢個就算到期你都唔新鮮，你都唔食。 都要講明嚇，你個人食就食咗冇事咁啱。 我個人選擇嚟嘅， 我哋冇推介大家食。 佢只係講佢自己曾經嘅事咋。 點會推廣到啊？ 係啊係啊。 講啦 係。係啦嗱，咁所以有啲咩方法咧？嗱，而家又有兩個方向咧，系话叫大家打疫苗嘅，咁咧点样去理解呢两个方向咧？又好简单嘅啫，就系 扩阔嘅人数啊， 氹同埋空，即系如果我哋要用一个广东话嘅话， 唔好用嗰个字啦， 凶恶个凶啊，令你觉得凶恶啊， 即系靠吓， 一个就系氹，好啦，一个就系氹，一个就系令到你觉得吓， 惊吓， 系啦，咁啊氹个方面系咩咧？我哋听好多嘅。氹嗰方面咧， 就是、送酒店啊，機票啊，跟住 有啲係抽獎啊，唔係政府都唔係政府話，有啲係啲商家啊，嗰啲商業機構佢哋啲大老闆可能佢嗰間大公司嘅就話啲員工打又有少啲獎金啊， 咩同埋有1.5日嘅假期俾佢哋，有薪假期俾佢哋， 算唔算係氹啊？ 算係啊，有啲又獎係啦，又要獎幾日獎金俾你啊，又有放假，有好多呢啲噶嘛， 因為真係成日都話打。第二針嘅伏必泰咧，嗰個反應多啲，咁所以真係請假一天噶嘛，可能會。 好啦，咁客咧， 客就話俾你聽，嗱嗰批檔次如果捐曬出去或者冇嘅話，過期嘅話咧，唔會再有第二批啦。 啊，呢個只係其一啫。 哦，係咩？ 係啊，客嘅咧，佢都有講嗰句，佢話因為咧生產衰時，咁啊有少少似嗰啲期間限定咧，嗱。买呢批噶啦吓，所以唔知几时嚟啊吓。 A 冇牛冇噶啦，下次就咁食就咁食牛扒噶咋。 咁 咧 唔系佢家客咧就系由唔同嘅即系政治人物出嚟讲啦。佢其中一个咧就话嗱，而家系免费打嘅。如果你哋而家再唔打，某个期限之后咧，你想再打咧，10,000蚊一剂。 哇，系咩？哇，边个讲啊？ 个银码系用咗呢个做， 用咗呢个嚟做一个参考，10,000蚊一剂， 10,000蚊一剂。 唔系，我听嗰啲市民讲话喺大陆打100蚊剂啫。 唔系，咁佢而家唔系讲大陆啊嘛，我香港啊嘛。 你系咪要翻去打？ 系咯，你都翻唔到去。 你都唔会翻去打啦。 系啊，成日都话两边通啊，上面大陆做嗰啲，香港都可以一齐做。 可以，咁你上唔到去住啊嘛。佢而家就要同你讲啊，你如果唔打咧，佢就要罚到你10,000蚊啊！即系所谓，因为你要自己俾钱啊嘛。而家佢仲话个钱要俾咁多添，哇！吓死你真系。 哦， 系啦，咁呢种就系所谓嘅客啦。但其实仲有一个咧，系因为你都唔系你谂住唔打嘛。 我又唔好激，唔系我打嘅， 系都系问咗医生先，但系而家嚟睇啊嘛。 唔系，但系如果佢用呢一个叫做优惠期结束咧，嗱，即系话如果你听日嚟帮衬咧，就系免费嘅个餐或者10蚊嘅。 嗱，你過咗優惠期咧，收你正價就要10,000啦。 係啦， 咁你會唔會即刻早咗去食咧？ 唔會。我唔會，其實因為點解一個人啊去打同唔打咧，唔好諗咁多啲咩政治嘅聯想啊，或者係 或者錢銀嘅嘢， 錢銀嘅 咩人都唔會係啦，係咪就係個人自己噶嘛？ 咪係啦，係團隊根本就係個人自己嘅需要同埋嗰個考量，所以我點解如果比作係我你係10,000好唔使錢好，我都唔會話即時定係急住要去打，而係咧都係要諗清楚研究咗自己嗰個身體狀況。呢、這個先係我最終嗰個考量。 係啊，嗱，所以咧，如果你話我建議佢咧，不如參考一下咧，我哋喺街邊咧，有冇見到賣唔同嗰啲日用品啊？嗰啲個唔係啊，你有冇見到啲 sales 啊？喂，賣你睇埋間， 上網未？ 係啦係啦，唔係，大公司收你200，我200都唔收你嘅嗱，全部又中意嘅，全部嚟呢件，喂，即刻試下，太太你睇下，嗱，啲污漬漬喺度。即場示範， 係啦係啦， 即場 打，係啦，即場示範。你睇呢只疫苗都冇問題嘅，你睇下打到佢完全安全啊，咁樣。 唔係喎，如果咁講咧，董伯伯佢80多歲， 佢 都打啦， 佢 係 啊。不過只不過都好句咯，佢話打完之後有問題打俾佢啫嘛。係，咁我想打俾佢做乜啊嘛？ 攞咗電話號碼未？ 我唔知打俾佢做乜啊嘛。不過大家真係要留意啦，如果咧仲係唔打嘅話咧，啲疫苗啊真係會過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恢复二读辩论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立法会大楼明显加强保安。现场所见，除了已经长期摆放在大楼外的水马之外，有军装和便衣警员在大楼和政府总部外的天美道驻守，亦有警员带同警犬巡逻。而在立法会大楼对出的中信天桥同样有警员站岗。政府表示，可能会将过剩新冠疫苗的剂量捐赠给其他地方。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特区政府应该再检视哪些年龄层有科学数据支持接种疫苗。他提到，加拿大和新加坡已经容许降低注射伏必泰疫苗的年龄门槛，香港仍未批准使用，促请当局快马加鞭落实。曾其恩呼吁市民认真思考接种疫苗，打针后才能够重开经济措施，又相信未来几年要继续接种新冠疫苗。另外，本港昨日新增2宗确诊个案，两名患者早前同样从其他地方返港，期间的检测都是呈阴性，直至最近才确诊。曾其恩认为当局应该考虑为入境人士做血清抗体测试。香港赛马会表示，鼓励员工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完成接种2剂疫苗的全职、临时同月薪兼职员工，可申请最多3日有薪特别假期。而时薪兼职员工在完成接种2剂疫苗后，亦都可以获特别薪金津贴。在已经接种疫苗的员工，可获额外的医疗同人寿保险保障。马会话尊重接种疫苗属个人选择，但认为接种疫苗有利于保障公共卫生，保护员工、顾客、会员同马迷的健康。马会又话会为同事提供医疗咨询支援，评估他们是否适合接种疫苗。南韩公布鼓励民众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方案，接种首剂疫苗的人士7月起在公园等室外地方可以不用戴口罩。根據方案，接種首劑疫苗的人士亦可以由下個月起豁免直系家屬聚會的人數規限，相關直系家屬成員亦必須完成接種首劑疫苗。完成接種2劑疫苗的人士在參加私人聚會和使用餐廳、咖啡店等室內設施時，同樣不受人數限制。總理金富軒表示，計劃在70%國民接種首劑疫苗，即是9月底之後全面調整防疫標準，並考慮在實現群體免疫之後放寬在室內佩戴口罩的措施。南韓過去一日新增707人確診新型肺炎，事隔12日再度增至700宗以上，再多兩名患者不治。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120点，升209点，成交金额55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4点，跌2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6蚊，升6蚊；盈富基金29.38，升2毫；小米集团27.8，升5仙；美团285.8，升9.2。快手202.4跌3.2，港交所484.4升9.8，中国平安83.7升7毫，阿里巴巴208.2升2.2，长城汽车21.65升1蚊，吉利汽车19.84升3.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3，日元108.76，瑞士法郎0.895，加元1.206。人民幣6.407，英鎊對美元1.416，歐元對美元1.225，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9。日經平均指數報18,604点，升50点。港金現價報17,640蚊，升2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6.17美元，賣出1,906.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骨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青衣九号码头、青山公路荃湾段月品酒店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 Pop 32， 我是 Misha 叶巧琳。其实对我来讲，有一首歌，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导师选了 True Colors 这首歌，其实作为一个歌手来讲，你可以发出不同的光芒，我觉得都可以鼓励到我自己。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p 32 Sing Alive。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好，甜甜同埋 Kitty， 地盤開工要安全，一定要用 Mira 同埋 Era。 哇 ，Mira Era， 冷靜啲吹氣筒，冷靜啲吹氣筒。 我知，但安全帽咧要扣好條帽帶咧，咁就要對住塊 Mira 扣。Mira， love Mira。 冷靜啲。 我知，再搭埋，開工前咧都要咧檢查個安全帽有冇裂痕，確保冇 Era。 崔杰彤，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即安短剧。 喂，风骚可以嗌啦。 我不是乜都嗌嘅， 安全帽要戴得稳，扣好帽带最要紧。 桂花田。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有好消息啊！有好消息啊！咩好消息呢？嗱，喺呢一个时势呢，如果见到呢我哋啲同事有唔同嘅出路啦，有啲唔同嘅发展呢，你都会觉得呢係喜讯喜讯嚟嘅。咁呢一位呢都係我哋以前嘅同事嚟㗎吓，咁喺电视部嘅蔡玉玲呢，咁原来佢呢有最新嘅动向喎。咁因为呢喺经历咗呢好多唔同嘅即係风风雨雨之后呢，原来佢最新嘅出路呢就唔係话喺边一个传媒机构度工作啦，而係呢等佢会喺今年秋天呢出去海外进修啊，去边处呢就係、是、哈佛大学。咁呢佢就因为呢得到呢一个哈佛大学嘅尼曼奖学金呢，咁就可以去嗰度进修一年啦。咁呢佢亦都讲到明呢佢嘅题目呢就係、是、话研究独立呢同埋调查新闻媒体呢应该点样发展，以求呢喺独裁政权之下生存嘅。咁可喜可贺啦，因为呢喂香港人对呢啲哈佛啊剑桥啊呢啲呢零舍有一种即係、啊、觉得即係趋之若鹜嘅表情㗎嘛。见我哋有好多咧政界人士，佢哋啲仔女啊，都系喺呢啲地方度读书嘅。咁我哋当然知道咧，厉害。咁啊，究竟咧呢一个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咧，系会有啲乜嘢嘅叫做内容喺里边嘅咧？嗱，譬如咧，佢最新嘅讲咧就话今届嘅获奖研究员啦，咁啊，总共有22个嘅得奖记者嘅，咁啊，分别嚟自咧有好多都系美国嘅，因为佢哋一半一半嘅，十几个咧就喺美国，另外十几个咧就系国际嘅。咁啊，包括有卫报嘅记者啦，美联社嘅记者啦，华盛顿邮报嘅记者啦，咁亦都有香港嘅代表咧，就系呢个前铿锵集嘅编导咧就蔡玉玲嘅。咁啊，根据咧即系尼曼奖学金嘅介绍啦，佢话啦，蔡玉玲咧就系香港第一个因为调查2019年咧呢一个袭击事件而被捕定罪嘅新闻工作者。网页咧仲介绍咧就话佢曾经报道过有关政治啦、人权啦同埋腐败嘅新闻，包括跨境贿赂同埋非法离岸公司，仲有咧19至到20年嘅反修例运动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只要啊，你系即系对嗰个行业咧有贡献、有热诚咧，我觉得啊，真系你去到边咧，即系所谓咩啊，金子啊，无论藏在哪里咧，都是会发亮的。好啦，咁但系咧，可能大家都未听过，即系呢一个尼曼奖学金咧，其实究竟咧佢系一个点样嘅即系项目嚟嘅咧？咁究竟佢系点样可以即系得到呢一个嘅资助同埋申请嘅咧？哦，原来就咁样嘅、哦。咁啊，根据咧即系网上面嘅介绍咧，尼曼奖学金咧，佢嘅创办人咧就真系一个叫做咧就系、是、Agnes 嘅女士嚟嘅。咁啊，佢咧就系、是、美国嘅一位布人咧，尼曼嘅太太嚟嘅吓，咁所以咧，其实佢系佢嘅夫人啊，继承咗佢嘅。咁啊，佢咧原来咧呢一位叫做 Agnes 咧，咁啊出身住一个有富有嘅家庭啦，咁咧佢亦都系自细咧就有呢一个叫参加社会运动嘅。咁啊，故事嚟到边度咧？就话当25岁嘅时候咧，佢老公咧就喺1882年咧，其实讲紧成百几年历史噶啦吓，喺1882年咧就担任咧当时佢哋美国有一份报纸咧就叫做《密尔沃基日报》，咁啊做总编辑嘅。咁啊嗰阵时佢哋嘅办报理念咧已经好特别噶啦，佢就话咧我哋唔会在意你系咩社会阶级嘅，我哋只系在乎人嘅啫吓，我哋要远离政治偏见同埋一啲黄色新闻，咁因为都唔想报道啲闪色星啦。咁佢最典型嘅一个报道咧，原来就系咁嘅。呢份报纸创立咗几个月之后咧，当时咧喺城市里边嘅一个大酒店咧就发生咗火灾，哇，有70几人死咗啊！咁当时咧，佢哋美国好多报纸咧都有报道呢一单新闻，不过咧就好简单咧就将佢归咎成为话，呢个一个冇办法躲避嘅灾难嚟嘅，因为火灾啊嘛。啊，但系佢呢一份《密尔沃基报纸》咧，佢就话，喂，唔系、啊，会唔会 背后可能是有人为的疏忽，于是乎他涉而不捨去追踪之后，最后被他找到酒店的主人涉嫌过失犯罪。这个可以就说是新闻工作者要办报或者要做调查的写照来的，不是说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真相并不是由某一方告诉你听的，是要用自己的努力才可以调查到出来的。其后他们亦都是用这个黎曼的名义就成立了这个奖学金，就在哈佛大学那里就开始了。来到今天，我相信大家亦都已经知道1938年就第一届，来到现在其实应该大家都很有那个叫做权威性的了。我们祝福所有可以得到这个奖学金的新闻从业员，希望他们可以行得更远，因为都需要大家的实际的鼓励的嘛。这个时候你当然要重温一下究竟蔡玉玲佢可以攞到呢一个黎曼奖学金嘅其中一个得奖嘅作品，咁当然就系呢一个《铿锵集721谁主真相》。哇，竟然咧仲有、网上面仲有得睇、喂，都系嗰句，有得睇好睇啦。咁啊，祝福咧所有新闻工作者一帆风顺。哎呀，如果呢我哋都有呢啲咁样嘅即係奖学金可以申请呢，啊用个咩项目好啲呢，会唔会呢就係喺如何喺同事经常喺呢个迟到啊 sorry 啊同埋骚扰嘅情况之下都能够如常做到节目呢，我諗呢个题目呢程振鹏你应该当之无愧嘅，喺我哋两个夹攻底下你仍然立不到啊。 其实我唔系好明白你嗰个基金或者奖学金系即系点样成立啊？不过如果简单嚟讲，诶使乜啦？我自己整个基金咪得咯，我实可以供到你读书啊！ 好贵噶，我哋读书。 贵系一件事，但系好容易你可以去读书啊。好啦，讲返啲呢大家更加呢系着紧嘅，除咗话系读书学业成绩之外呢，你会唔会都好着紧自己嗰个嘅安乐窝啊？系啦，香港人咧都系有一个咁嘅老问题嘅，就系咧我哋住屋难啊，吓买楼又难啦，即系咧哇穷极一生嘅积蓄咧，先至可能咧有机会啊吓，可以添置到咧自己嘅安乐窝。咁但系有阵时咧又会有一啲开心大发现嘅，即系话咧，睇下啲楼盘啊，或者睇下人哋放盘嗰啲新闻消息咧，你又会有阵时啊见到，咦原来都唔系话即系完全是一池死水，想喐都冇得喐嘅。有啲咧都係叫做好單位，價錢又唔係話太過咧離譜嘅噃。譬如話最近就見到有一單咁樣嘅消息啦，就話咧喺呢一個嘅觀塘嘅順治苑，即係順利村附近咧，就有呢一個嘅居屋咧，有業主咧放售。咁咧係一個乜嘢單位咧？竟然係一個咧600多尺实用面积的顶层复式居屋单位，有4个房，2个厕所，哇，又是高层，兼且咧仲话系自由市场买卖，只系卖几多钱呢？699万，即系接近700万啦，仲要咧系唔使补地价，哇，一个咁笋啊，听落呢个笋盘啦，而且咧你听落真系好少可见到居屋都有复式。複式通常我哋都係掕落去嗰啲超級豪宅啊，或者係嗰啲咧，哇喺我哋即係望塵莫及啊嗰啲咁樣嘅靚樓咧，先會有複式噶。咁啊呢一個咧算係啊非常之特別啦。原因咧就係話，原來喺成個香港嚟計咧，我哋嘅首批啊，即係最早期第一代嗰啲嘅居屋當中咧，就係會有一啲咁樣嘅特色户噶啦。咁啊，其中咧呢一個嘅順治苑咧，就係屬於全港唯一咧擁有頂層複式單位嘅居屋。咁啊，睇翻啲報道咧，都話咧，其實加加埋埋有成24個單位嘅嚇。咁啊，如果呢個資料屬實嘅話，咁但係24個單位啊，即係屬於頂層複式，但係唔係成日有得放盤出嚟啊嘛。所以而家一放出嚟嘅話咧，肯定啊多人想去搶啦。咁啊，講咁耐，我其實真係好恨去睇下啲樓咯。我都好中意去睇屋嘅，可能香港人都會有呢個嗜好都未定。咁你去邊度睇啊？介紹你。呢、这個 channel 啊，一周刊有一個 channel 咧，呢、这個 channel 咧就有條短片叫做咧好搞笑，放蛇睇 極寒市區復式居屋。咁原來咧就係睇呢一個咧順治苑咧嗰個嘅頂層嘅嗰個單位啦。咁啊見得到咧呢一度咧都有跟隨嗰個嘅叫揸鎖匙嗰個地產啦嚇，咁啊睇啦。咁原來咧佢呢一個複式咧就係行喺屋裏邊咧有堂樓梯咧就上去樓上，但係咧唔係我哋想象中咧上到去咧係另一個嘅樓面咁嘅，而係咧上到去嘅時候咧就似係真係一個閣樓咯。係啦，個閣樓嘅感覺咧，佢係唔係一個好完整嘅一個面積咁樣嘅，即係一個家居環境嘅面積咁。咁有啲似咧可以俾你擺下雜物啊，都可以勉強間到間房咁嘅嚇。個感覺咧有啲似咧你個人企直咧。要烏低身少少先至行到咁樣，係咁啊！希望呢個只係錯覺啦。咁但係咧都算係非常之特別嘅啦。啊，咁啊，當然啦，呢一啲嘅地方咧，總會有人咧去係入票啊，希望快啲搶到啊。咁但係其實咧，亦都係借呢一個嘅順治苑啊，呢一個嘅複式單位啦，可以即係亦都讓我哋知多一啲。點解喺八十年代嘅時候起啲居屋咧，都仲可以諗一啲特色單位出嚟啊？但係跟住落嚟，我哋呢十幾年啦嚇，除咗話有一段時間唔起居屋之外，跟住起翻嘅全部咧都係一式一樣啊！即係個設計又係咁樣組裝而成啊！咁似乎就真係少咗一啲咧。特色啦，雖然我哋咧係為咗咧市民嘅基本嘅需要，就係、是、住屋啊或者買樓嗰個基本需要，所以唔搞啲豪華嘢，唔搞啲花神嘢。但係如果喺每一個嘅居屋單位當中，或者嗰個項目當中，可以有少少特色單位，又或者喺嗰度咧為佢有一啲心思嘅話，咁係咪會令到即係入住嘅居民啊，以至到係買咗樓嘅市民咧，喺日後咧？放售出嚟，可能仲有一啲嘅驚喜咧，所以咧，彭仔喺度咧就準備咧要俾五個心心眼咧，俾呢一個嘅短片，因為佢咧嗰個複式真係我恨到不得了啊！啊，頭先同阿桂花田一齊欣賞呢條短片嘅時候，都真係幾 enjoy 啊！嗬，桂花田。 是啊是啊是啊，我都从小都好恨呢，即係好鍾意呢就睇呢啲啦，有时仲自己嘅室内设计埋添嘅，亦都好鍾意玩嗰啲呢，即係自己堆砌嗰啲游戏呢，喺屋企嗰啲游戏呢都好玩嘅。咁啊係啊，每个人都有梦想嘅屋企，希望我哋都能够可以个个人有车上啦吓。疫情咧反反复复啊，到今天咧仍然要遵守好多嘅防疫规例。喺唔同嘅地区、国家翻嚟香港嘅市民咧，佢哋都要住酒店啊，自我隔离21日啦。咁啊，21日喺一间咁细嘅酒店房可以做啲乜嘢啊？如果你仍然可以继续喺上网工作，又或者系翻学嘅话咧吓，咁都好啊。每日有固定起码半日嘅时间去做嘢、去学习咁样，其余时间就系爱嚟休息。咁啊都 OK 嘅，但系如果你冇工翻冇嘢学嘅话，咁21日你会做啲咩啊？咁啊系啦，因为喺台湾咧，自从爆发以嚟咧，民众咧就已经啊逐渐减少外出啦，遵守呢个防疫规则啊规定啦。咁啊而住台湾咧喺5月19日开始啊，所有嘅旅游区唔系即系叫乐园区咧都要闩门啊。咁动物园咧闩唔闩啊？咁动物园都闩嘅，唔俾游客入去里面参观啊，去玩啊。不过管理员咧，佢哋员工咧就要继续翻工啦。吓，又话佢全部休管，咁佢做咩仲要翻工啊？喂，咁啊系唔俾游客入去啫。咁但系嗰啲动物仍然继续要生活噶嘛，所以咧佢哋咧都要有为动物咧整咗个 Facebook Live 系啊，动物园都有啦呢个 Facebook Live 啦。咁其中台南咧有个叫做顽皮世界动物园啊，喺每日咧12:30会直播啊。咁有咩睇啊？哇，咁佢动物园咧就有成300种咧嘅动物啦。咁啊，总共有2000多只嘅。咁啊，每日咧佢哋都要啊吃喝玩乐噶嘛，系咪？都会即系做呢啲嘢噶嘛。咁啊，边个照顾佢啊？咁咪就系一班啊动物管理员咯。咁啊。 跟住咧就诶喂佢食物啦，同埋要清理佢哋现场啦，又或者系同佢哋玩下啦吓，或者可能一啲表演咁样啦。唔知佢哋会唔会继续有呢个表演啊？即系譬如有个叫做鹦鹉咁样啊。除咗咁咧，仲会有保育员咧喺度讲解每只嘅动物啦，佢有不同嘅习性嘅。咁啊，另一个牧场咧亦都会喺下昼，另一个牧场嚟噶，唔系一个动物园啦吓，亦都会下昼咧一点钟咧 Facebook Live 啦，带观众咧去到一大片绿油油嘅草地啊，去睇下花草树木啊咁样，亦有白色嘅小碗熊嘅生活片段。嗱、啊，系啊，困住咗咁耐，可以要睇下生态环境，可以轻松一下，其实都 OK 几好嘅。今日想分享咧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嘅面书专页啊，佢哋里面真系有好多小动物啊，佢哋唔同嘅状态，300种嘅小动物，300种嘅动物，咁你净系睇啊？都要睇300次啦，系咪先？咁仲有佢哋每日嘅 Facebook Live 啦，系咪？咁其实如果12:30佢就有得睇嘅呢个 Facebook Live 噶啦。咁所以如果喺疫情下要困住喺一个地方嘅话，想轻松下都可以上呢个网站去睇下小动物啊。咁因为佢哋咧都写得有啲字好得意嘅，啊望咩望啊，系啊，我今日好舒畅，好开心，佢哋都会整埋啲字句嘅。系咁啊，疫情下希望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啦，会俾唔同嘅动物嗰个 emoji 喺呢个片嘅度啊！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点草。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一绕，没有什么大不了，却可以让你微笑。其实我很烦恼，只是你看不到。如果我也不开心，怕你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早晨 ，Chris Lion。 早晨 ，Chris Lion， 秀恩琪。 早晨，秀恩琪。早晨，肥妹仔。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我考下你哋啊。 好。 野草烧不尽。 系。 下句系乜嘢？ 春风吹又生。 知唔知讲咩噶？ 知。 咪春风咯。 讲你啲须咯，或者你嗰啲真系 Gladi 嗰啲咯。 或者你嗰啲 嗰啲报仇嗰啲子孙咯、啊。 报仇嘅子孙？ 点解讲得咁远咩？ 嗰啲咩啊？嗰啲武侠片唔系咩？诶，寻仇啊！啊，杀唔晒佢啲屋企人，佢啲屋企人大个咗咪？ 啊、我睇应该揾啲心理医生睇下你先得啦。 但系其实啊，你知唔知佢讲咩叫野草烧不尽啊？ 咪就系话诶，郊外嗰啲野草咯。 其实系讲蒲公英。 真的不是林超英是蒲公英啊 哇 哇原来是这样 啊 我看文章他这样说的、哦、我跟他这样说不过他都说得很好合理的 为什 么就是为什么他说野草烧不尽风 春风吹又生 就是说他烧不晒他就继续再 生 烧不晒又再继续生 只是他是这样的吗 只是正正蒲公英他的生长就是这样啊、 哦、他 很劲噶！ 我以为讲普通野草添， 啊唔系啊，佢话蒲公英被誉为啊植物界嘅生存顽强嘅勇士， 即系植物界嘅小强。 系啊，嗱、啊，你可以咁讲、嗯，但系唔可以用小强得唔得？我惊啊！ 哦， 佢啊，哇，开始散叶得好劲噶，你呢头吹赞佢咩？佢嗰头又有另一啲咧，又生长出嚟，所以佢有顽强嘅生命力啊！ 犀利、啊， 系啊，佢又唔怕冻，又唔怕热、啊，咁、哦、所以咧就话俾呢个野草烧不尽咧，其中一个。就是说蒲公英的生命力那么强、啊哦、 真的估不到、啊、 又不怕热、啊、又不怕冻 是的 你以为它是长得毛茸茸一吹就没了谁知道你一吹就会帮它生熟啊是的 很多生得 所以呢就算你不吹它它都大风吹它的嘛、 嗯、 所以呢它呢是一年到晚呢它都可以开花的还有就是呢你知不知道蒲公是你可以形容一下蒲公英是什么样子 白雪雪一条条毛整个波一吹就呼散晒、 啊啊啊啊。它条茎是怎样的 它条茎 好幼的。 啊 幼茎。 幼茎啊梗不是啦。 粗 的。蒲公英啊它又粗又短的。 哦 是 啊。它望住。 我隻手指 咁啊， 系啊，所以咧，佢系虽然咧好粗好短，但系咧佢好干劲嘅。咁佢一枝花咧一吹咧，呼咁样全部散晒出去咧，所以佢基本上咧 都喺翻度， 一年日唔系一年十二个月，佢都系不停有得生长、生长、生长啊！ 我祝你两个前途好似 蒲公 英咁样， 到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36点，升225点，成交金额6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跌5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17蚊，升7蚊，美团287.6，升11蚊。小米集团27.95升2.5，盈富基金29.4升2.2，快手204蚊跌6，港交所484.6升10蚊，阿里巴巴208蚊208.2升2.2，中国平安83.85升8.5，长城汽车21.75升1，吉利汽车19.8升3.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3，英镑10.99，瑞士法郎8.676，澳元6.04，加元6.442，新西兰元5.662，欧元9.51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95。日经平均指数报18,604点，升50点。港金现价报17,64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23美元，卖出1,907.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华景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海堤花园；喺九龙伟业街去翻油塘 方向，近日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在丽业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青衣九号码头、青山公路荃湾段月品酒店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康文署嘅代表， 香港州我哋就做咗两届，一路都会再继续去、去密罗啲啱嘅城市再去做多啲交流嘅。咁但系咧，我哋大湾区嘅文化交流就系唔会断嘅、因为我哋其实2018年开始都不停咁 tour 噶啦，疫情之下就停咗。咁我好相信。开翻之后咧，我哋已经其实大家无论团又好，我哋都好已经就绪噶啦。 逢星期六9至10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18到35岁嘅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嘅谂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唔同嘅政府咨询委员会，喺所属嘅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嘅构想好似灯胆咁发光发亮，一齐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系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系南瓜车，今日我载你。 系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啊。 吓，即系话朝早10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10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风骚快活人下咁啊，星期三咧，我哋都有好多环节咧同你玩嘅。 系 耶，系啦，快啲个预告下先，一阵间我哋我们的 系啦，11点半过后有我哋风骚我们的，今日咧就想啊趁住今晚咧有一个嘅双重天文现象啊嘛， 月啊。 系啊，再加埋呢一个嘅月全食啊嘛， 系系系， 咁啊，所以咧就话我哋嚟一个我们的天文热潮。 哦，好啊，呢就系有关林超英事嗰样， 系咪啊？ 今日林超英日啊，好啊好啊，系啊，我们的天文热潮， 系啊，天文热潮啊，除咗话睇呢个月全食啊， 如果揾到佢 呼吸月亮啊， 我问下都 几，可能佢都得闲会打电话嚟咧， 系咯， 我哋接电话系12点半后啊，玩游戏啊， 系啊，冇办法啦，真系， 系啊，猜我是谁，咁啊，若果可以。11点零钟，我哋打阵呼吁大家打电话嚟嘅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8。 咁我们的系啦，我们的咧，咁啊讲下天文现象咧，都欢迎大家上网喺个网店网上面留言啦，去讲下咧过往咧，你会因应一啲天文现象去特登真系咧走去一个地方去睇下啦， 又或者 日全食啊、月全食啊，跟住咧咩南月亮啊、 咩流星雨啊、 F4 啊， 系啦系啦，咁有冇去影低啲相咧？如果系有嘅话，喂，同我哋分享下你当其时嗰啲嘅作品啦。 算唔算系追过的星啊？真系名副其实。 应该系追过的女仔添咯。 系咯，追过的星喺嗰度。 咁喺边个位置睇啲嘢最清楚啊？最犀利啦，或者 唔同噶噃。 系啊， 唔系佢都有啲叫做热点嘅，有噶，有热点嘅、 啊。 你试过最早几时去扑去睇啦？ 系啊， 欢迎打嚟咧。 今晚肯定咧六点零，即系佢话好似话六点零钟啊嘛，肯定好多喺条街度，好多人咧就抬头望天咯，睇下嗰个哇，究竟系点嘅咧？ 六点零钟仲好光， 光啊！而家夏天啊嘛，嚟咯，哇！而家气温咧33度啦， 系啊， 又升咗啦。雷公咧继续去到11:30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咁啊，除咗我哋星期三讲门的，大家可以上网留言之外，系啦， 亦都可以。 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喺 好多朋友啊 send 相俾我哋睇啊。 系啦，喺个港铁咧嗰对面咧，见到我哋好多唔同嘅同事咧，包括我哋风骚快活人啦，其实海报系啦， 呢啲同事啊或者啲朋友咧话好红啊，你哋咁样，我话系啊，点样好红法啊？ 周围都见到我哋， 系啊，我件蓝色背心嚟噶， 我件灰色嘅， 系啊。听到啲人唔系话好红，哇好涨啊！ 边个啊？ 涨爆啊！ 系咩？ 我啊， 系啊， 我啊， 嗰件衫涨爆啦！ 其实系咧，原来影出嚟咁涨， 系咯，又唔提我， 系啦 ，deep breath 啊嘛， 唔系同埋同唔同你执啊嘛， 我已经企咗喺你隔篱噶咯， 我已经叫咗人执嘅，执唔到， 系啊，执唔到个涨啊！ 我意思系咪就系咪就系话企咗喺你隔篱啊？但我醒，我企喺你隔篱，同时我亦都企喺桂花田隔篱， 系啊， 所以要涨嘅已经涨过我啦。冇问题，但重点系乜嘢啊？ 重点梗系讲下 车门关上时唔好冲门啊！ 记得要啊，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港铁啊，都要顾下呢个礼貌。 你咪话，即系虽然都唔系搭好多次，都一个礼拜搭几次嘅港铁咧，我见少咗人冲门。 因为你嘅时间唔系人哋冲门嘅时间咯， 可能系啦， 有 rush hour 啊嘛，话明 rush。Rush, rush, rush,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你系冲唔到咯， 冲啊，系啊， 逼入去嘅啫， 挤逼入去。 不过都系要讲礼貌， 唔系真系有礼咗好多，即系可能自从疫情咧，大家都唔想话咁亲近噶嘛，系咪先？可能宁愿等下一班车，系咪？咁都唔好哇，你面贴面咁样咯。 好啦，就住呢一个嘅港铁礼让运动咧，我哋咧除咗话系付出自己嘅猫样之外咧，我哋亦都咧 咩猫样啊？人哋揾我哋拍啊，证明睇低我哋个节目。正气、证明我哋嘅样貌见得人， 通常都系咁讲噶啦，黑衣仔嚟嘅啫，即系嗰啲咁讲嘅啫嘛。 其实系有啲僻邪嘅，即系你见到就唔好冲入嚟啦。 系啊系，系即系呆一呆噶会， 会， 然 之 后冷静翻就慢慢行入车。 好啦，跟住咧，跟住咧， 跟住我哋咧就会喺。听日星期四咧，会同大家玩咧相关嘅游戏。 哦，系啊，听日有得玩游戏啊。 系啦，喺翻我哋风骚快活人嘅时段，就听日咧再玩俾大家听咩时间。 好啊，好啊。咁我哋可以了解下咧，究竟我哋搭港铁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可以遵守呢个交通嘅安全，唔好冲，唔好撞，悠悠闲闲入车厢。咁你就可以见到我哋嘅海报，同埋睇到我哋仲有嗰个咧短信喺嗰、那个诶嗰、那个显示屏嗰度啊，走马灯啊。将最好的过去，将最多的细碎锁到属于你的眼睛。失恋的不够耐性，失恋的不信是注定。于最黑的世界，于最光的刹那感动，属于你的气息。即使很多一起过的、想起的，通通你的伪装是浪漫的爱情，通通都可再见，但承诺可再听，什么可不变色？ 想起的都有你的位置，像是浪漫的爱情，通通都可再见，但承诺可再听，什么可不变色。 佢係有蒲公英喺裏面嘅，不過個歌名同蒲公英係冇關嘅。 通常都搞錯。 泳兒海明威啊，我的回憶不是我的 嚇。所以想玩得都真係有排揾。 搞錯係啊！ 以為咧咁多蒲公英喺度，只歌名啊，嗰、那個歌名都有啦嚇。 係 OK。 好啦，我想問，如果你見到一張圖， 係 有隻大嘅老虎媽媽， 老虎媽媽， 老虎媽媽，係哇嗰啲嘅 虎媽， 係啦，老虎媽媽，我哋唔要講虎媽，虎媽係講而家嗰啲虎媽。 老虎妈妈讲以前的妈妈， 就是跟住，唔系啊，讲讲嗰只 真 系老虎啊， 继续啦，好啦， 嗰啲咁样， 系， 但系咧佢侧边咧有好多只乳猪仔， 乳猪仔， 系啦，即系 B B 猪啊， 哦， 系啦 ，B B 猪， 啱啱初生嘅 B B 猪， 因为你乳猪就有埋红灯闪噶咯， 因为以为摆得上台食 嘅， 仲要得噶， 但系咁样，嗰个诶猪 B B 佢又着住件虎纹衫。 哦， 你明白咩？ 啊，扮豬做老虎， 即係咁似嗰啲卡通人物，而家好興嗰公仔又笠一個誒恐龍嘅衫啊， 但係裏邊 Hello Kitty 嚟嘅嗰啲啦，咁咪扮豬做老虎咯。 系啦，点解会有呢个画面嘅咧？ 哦，实验嚟嘅，实验嚟嘅，佢系最新嘅主题乐园嘅游戏嚟嘅，系咪啊？ 哦，系咪喂奶啊？ 边个喂奶啊？ 即系因为嗰啲初生嘅猪仔。佢哋要媽媽餵奶，但佢媽媽唔知去咗邊，或者冇咗，咁於是就靠個就靠隻老虎媽媽咧啲奶水咧就餵埋啲豬，咁但係驚嗰只老虎媽媽， 所以就攞呢個嚟呃佢。 我哋係都俾啲尊重啊！你扮翻一隻老虎先啦。 我相信應該係嘅。 你俾其他街坊見到我點算咧？ 然後嗰邊箱咧，其實嗰只豬媽喺度嘅，佢就阿豬媽咧就餵緊佢啲豬奶咧，就俾另外啲老虎仔，佢哋原來 交。 交换嘅，交换睇下究竟点样嘅生活， 系咪交换奶水啊？ 中啊， 中 啊！哎呀，除咗交换温柔之外，仲可以交换奶水喎， 真 系 中 啊！哇，好犀利啊！ 系咪科学实验嚟噶？ 嗱，其实又唔系话科学， 即系佢想证实咧，究竟系虎妈好啲定阿猪妈好啲？所以佢就睇下啦，阿猪妈教出嚟嘅老虎仔系点嘅咧？虎妈教出嚟嘅猪仔会唔会成才咧？一定系一个教育实验嚟噶， 系咪啊？ 系 嗱，你唔好呃我， 都唔系教育唔教育实验，不过 系肉类分割嘅实验。 唔系呢啲啊， 肉类切割鱼。 嗱，其实咧，我哋如果有去开泰国嘅话，大家都应该有 人妖嚟噶，里边嗰啲系。 咩啊？关咩人妖事啊？马师兄， 佢扮人妖打排球啲 friend 系咪啊？ 唔系啦，咁咧，我哋大家都应该去过嗰个老虎乐园咯。我谂佢应该就系嗰个老虎。 有去过一次， 我冇去过。 系啦，咁样佢就话咧， 即伸个头入去个老虎度嗰个嘛。 系啊，史拉差龙虎园咧。 你做咩闹人？你做咩闹人啊？你你当我听唔到啊？而家你 史拉差龙 仲闹喎？岂有此理！ 讲泰文 哇！岂有此理！放假你系嘛？听日 佢真系叫阿是非嘅是拉系拉人嘅拉，唔系 是拉差好似系嗰啲酱汁嚟噶，真噶系啊，其中一种酱汁嚟噶嘛。 是拉差龙虎园咧，咁样就系话咧系全亚洲最大嘅老虎乐园嚟嘅，里面有成200万只，200只， 吓死我，二 百万只我唔入去啊！ 二百只， 阿姑啊，二百万只要几大先得啊？ 二百只， 二百只系啊，孟加拉虎哇！ 我二百万系二百只孟 加 拉 虎，系啦， 食咗两个字， 系啦， 二百万， 十万几条咧嘅， 系咪十万啊？ 系啊，十万几条咧，鳄鱼。诶，总之做追嗰个，我哋有去过噶嘛？ 但系咪有十万噶？ 你咁讲啊，呢度 累积噶系嘛？ 曾经有 系咯。 咁咧，佢就话咧，哦，佢哋自己自行咧，就将老虎唔系将老虎嘅 B B 咧，拎去俾猪妈妈养。 O K， 系啊，咁啊，即系咧，佢嘅猪妈妈咧，从小嗰啲老虎 B B 咧，系俾猪奶佢饮噶。 哇，好健康真系。 佢系朱古力奶， 系啦，好健康啊，系饮猪奶 咯。系啊，咁啊，跟住咧，亦都系俾猪妈妈养大个老虎仔噶。 系， 咁佢就话咧，佢话佢多年嚟嘅经验咧，得出嘅 最后会唔会佢食咗嗰只猪妈？ 唔会啊，冇啊，冇啊， 恐怖啊，如果系， 系 啊，人间悲剧。 佢哋而家咧系虎猪虎，你睇下，成个猪仔咧捐喺个老虎妈妈下边咁样去玩噶。 点解啊？ 佢就话咧， 即系佢以为自己嘅咯，但系佢点解要咁做啊？ 嗱，佢就系话咧。因为猪奶咧出嚟咧个效果比，即系佢话希望嗰啲老虎咧比较温 顺啲啊， 系啊，啱啊， 哎呀， 有咁嘅 DNA 咩？ 佢就话咧虎 B B 咧，即系佢话饮猪奶大咧，佢话健康啲咧，佢话性格温顺啲噶。 咁嗰啲猪饮咗虎妈啲奶咧， 恶啲咯， 做下 变战猪咯， 你冇用埋猪啊？ 系啊， 唔系佢哋都冇饮猪仔咧，都系饮猪妈妈嘅奶嘅。 啊系咩？ 哦，猪唔系饮虎奶， 唔系饮虎奶嘅。 咁 冇 老虎奶咁点算系谷奶？ 咁可能都有啲佢泵出嚟啩， 好惨喎！ 佢又冇交代到嗰个， 喂，唔系先，咁头先有一张相片系嗰啲猪仔扮老虎咁点啊？ 系啊，咁系因为咧，系啊，头先有张咧就系个虎妈妈就趴咗喺度啦，咁咧嗰啲猪仔就着晒嗰啲叫做虎 老虎衫、 虎纹衫啦，跟住咧 就同希望即系俾老虎话俾你听咧，哎呀，你有 B B 嘅，即系你啲小 B B 可以同，即系希望佢 伪装， 可以同佢一齐沟通玩啊，系啦，即系 成功啊， 成功。 即系未食， 佢 玩完先食噶， 唔系未食奶啊，未食奶， 好恐怖先噶。佢话希望咧就将老虎同猪仔咧一齐养咧，就希望佢哋交换温柔。嗱，真系啦，交换温柔系啦，可以咧就将佢咧就老虎冇咁恶。所以你见到老虎乐园里面嗰啲老虎咧系比较温顺， 好惨啊！ 即系 我而家谂到呢个系佢嘅商业策略嚟噶，即系保证咧佢嘅世世代代咧都可以继续俾你揽住佢影相啦。咁啊，但系佢又唔可以咧，下下攞条铁链绑住佢啦。佢索性改变咗佢嘅基因，外表凶残，里面就温顺。 但系啲猪点咧？啲猪系， 但啲猪仔都一样大。你睇下，你喂， 即系嗱，佢猪又照食翻猪奶， 佢就 系 佢就搭住个虎妈妈去。 唔系，但系点解猪佢唔系净系？跟翻妈妈就要同老虎玩啦。 因为等嗰个虎妈妈知道你都有你啲仔女都喺度㗎。 即係你抢咗佢啲亲生老虎，然后再俾返啲假扮老虎佢。哇，呢条桥真係毒囉。 佢就係话可以呢，即因为都有猪 BB 㗎嘛，咁有老虎 BB 㗎嘛，佢哋可以一起玩嘅。佢话就连呢嗰隻虎妈妈都系俾隻母猪养大㗎。 隻虎妈妈都系俾隻母猪养大㗎。 即係头先咪有隻虎妈妈呢生咗。 哎呀，好乱啊。你话究竟佢系生父生母系边个？ 哇，咁 生娘不及养娘大，佢认自己做老祖宗咧，即系第时清明节嘅时候，佢系去老虎度拜山啦，定系去猪栏嗰度即系哭坟咧？ 有两个咯， 哎呀， 有两个祖宗 系，即系嗱，你后代嗰啲叫做咩 ？banana 黄皮白心咧，我哋咁样称呼啲人噶嘛，咁佢系乜嘢佢？ 嗱，你睇佢真系咧，佢系猪妈妈咧，系养大嗰个虎妈妈噶，即系话咧，佢哋可以揽住一齐咧，咁样去。 一个泰国嘅动物园啊， 系啊，泰国嘅呢个头先咪咯，史拉差龙虎乐龙虎园啊， 又要讲多次闹你啦， 史拉差龙虎园啊，佢 系啊，我觉得呢个动物园咧，佢一定要做一个长期嘅追踪研究 咯，系咯，系啊， 去到最尾其实会系一个凶残嘅结局啊，定系真系一个咁纯良嘅？ 系纯良嘅，佢嗱咁佢当然咧，佢又冇话啊老虎食咗只猪仔啦，咁但系佢话一路至咁多咁耐以嚟都系咁样抚养。佢话咧出嚟嘅效果真系啲虎 B B 咧，即系大个咗都纯良啲咯，咁饮咗猪奶。 即系呢个咪就系近朱者赤嘅嗰个动物版咯，系咪啊？我而家系 咁， 近住呢 啲 就 猪啊，有冇又变翻？ 有冇变凶猛啊？咁因为 佢只虎老虎都唔好猛咯，咁所以 系啊，佢已经改变咗个物种啊，基因越嚟越淡薄啦嗰度。 洗脑啊，呢啲系咪洗脑啊？ 系啊，洗身添啊， 动物界嘅洗脑 系啊，由俾奶水嗰刻开始， 系啦， 你就已经忘记咗自己老虎嘅呢一个身份。 咁即系一出世掟个 B B 去任何国家，佢都可以识讲当地嘅语言一样啫嘛，系咪？ 哦，都可以系咁讲啊。如果佢可以将佢调转埋嗰个实验做得完整啲， 咁如果俾人， 我真系想睇下嗰只猪系咪真系会变成老虎？ 系啊，好想知道啊！ 佢又冇、啊，因为我都话啦，佢本身已经系第一 day one 嗰只老虎系俾猪仔养啊嘛。 哎呀，你话如果你出世嘅时候，你爸爸妈妈 点咧？系点咧？你想讲咩？你想讲咩？想讲咩？得时候讲啊！ 就唔好俾你饮咁多猪奶，你点会而家咁似一个阿猪妈咧？系咪？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可能会将过剩新冠疫苗嘅剂量捐赠其他地方。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特区政府应该再检视边啲年龄层有科学数据支持接种疫苗。他提到，加拿大和新加坡已经容许降低注射伏必泰疫苗的年龄门槛，香港仍未批准使用，促请当局快马加鞭落实。 曾其恩呼吁市民认真思考接种疫苗，打针后才能够重开经济措施，又相信未来几年要继续接种新冠疫苗。另外，本港昨日新增两宗确诊个案，两名患者早前同样从其他地方返港，期间的检测都是呈阴性，直至最近才确诊。曾其恩认为当局应该考虑为入境人士做血清抗体测试。香港赛马会表示，鼓励员工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全职、临时和月薪兼职员工可申请最多三日的有薪特别假期，而时薪兼职员工在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后亦可获特别薪金津贴，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员工可获额外的医疗和人寿保险保障。马会说，尊重接种疫苗属个人选择，但认为接种疫苗有利于保障公共卫生、保护员工、顾客、会员和马迷的健康。马会又说，会为同事提供医疗咨询支援，评估他们是否适合接种疫苗。立法会今日恢复二读辩论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立法会大楼明显加强保安。現場所見，除了已經長期擺放在大樓外的水馬之外，也有軍裝和便衣警員在大樓和政府總部外的天美道駐守，亦有警員帶同警犬巡邏。而在立法會大樓對出的中信天橋同樣有警員站崗。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作為血脈相連的一家人，願意盡最大努力幫助台灣盡快加強疫情防控，認為在疫情防控上操弄政治是極不道德。朱鳳蓮在記者會表示，面對台灣急切需要大陸疫苗的呼聲，大陸願意盡最大努力為台灣抗疫提供幫助，反問台灣當局對世衛組織認可的大陸疫苗是要抑或不要。他又說，近期台灣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嚴重威脅台灣同胞的生命健康安全，台灣有關機構和人士迫切希望民進黨當局及時採取措施封堵防疫漏洞，一再呼籲普及篩查買疫苗，但就被民進黨當局貼上政治標籤。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下午一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29点，升218点，成交金额7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2点，跌7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18蚊，升8蚊；美团285.8，升9.2。盈富基金29.4升2.2，小米集团27.9升0.5，快手205蚊跌6毫，港交所483.8升9.2，阿里巴巴207.8升0.8，中国平安83.6升6毫，长城汽车21.8升1.15毫，吉利汽车19.76升2.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2，日元108.82，瑞士法郎0.895，加元1.205，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0点，升86点。港金现价报17,65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35美元，卖出1,90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重复多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咧，仲系车多，排到去翠屏南村。

意呢？今晚嘗試下面向東南面，在不受阻擋的地方那裡可以欣賞到這個超級血月，例如在屯門海濱、大埔海濱、黃埔海濱或者石澳等等的地方，屆時只需要用肉眼觀賞就已經足夠，如果你說有雙筒望遠鏡那就更清楚了。但由於預料是會大致多雲，今日市民可能要在雲罅之間才會看到這個超級血月，屆時天文台同埋太空館就會聯合埋咧喺網上直播過程啦。咁即係唔使出街咯。嗱，市民咧，若果錯過今次呢個超級血月同埋月全食嘅雙重天文現象，就要等到咧2033年嘅十月咧，先至有得再觀賞啦。其實多年嚟香港人都經歷過有唔少特色而又難得一見嘅天文熱潮噶啦。除咗話今晚呢一個咧超級月亮月全食之外咧，你仲記唔記得其他嗰啲咧？譬如話獅子座流星雨咁啊，嗱，記唔記得啊嚇？喺舊年啫嘛，2020年嘅11月咧，就有呢一個流星雨之王稱號嘅獅子座流星雨啦嚇。咁而其實咧，獅子座流星雨咧都啊嚟得幾密下嘅。舊年啦、前年啦，仲有1998年嗰次咧，就係更加矚目。原因咧係特大流星雨出現啊，就引起咗天文學界以至到係廣大市民一番轰动嘅。皆因當年咧98年啊嚇，就係咧相隔33年先至出現一次嘅獅子座流星雨高峰期啊，即係咧哇好多係咁滲落嚟咁。記得98年的獅子座流星雨在世界各地都掀起觀星熱潮，香港數以千計的市民蜂擁去到郊外或者海灘，徹夜不眠地守候流星群的出現，市民觀星的熱情都可以說一時無兩。可惜當年流星雨的高峰期就被預測時間提早了出現，唔知香港人系咪慣咗遲嘅咧？即係好似去紅館睇 show 都唔會話真係8:30就到啦。咁啊，令到好多慕名而來嘅觀星者咧，緣慳一面啊！原來當年咁好啦，除咗獅子座流星雨啊，仲有每年12月咧有最矚目嘅天文現象就係雙子座流星雨啦。舊年香港天文台咧就指咧。那個觀測條件是理想啊！見到咧高峰期啊，每小時可以見到150粒嘅流星啊！每年咧都有大大小小不同嘅流星雨嘅現象啊。不過咧，以呢一個嘅雙子座流星雨咧，佢嘅星光係最明亮、最容易睇到嘅。咁喺香港咧，用肉眼都有機會睇到，唔怪之得咧大家咁著弱啦。但是如果讲到再耐啲嘅时间，记唔记得有哈雷彗星回归啊？是啊，喺1986年啊，哈雷彗星回归咧就是一件世界大事啦，喺香港亦都掀起过一片热潮噶。当时咧，香港邮政处啊更加因此发行咗有一套啊4款嘅特别邮票，咁就画咗咧香港天际出现哈雷彗星啊咁样嘅。啊，唔知道你喺当年有冇收集到呢一个集邮嘅邮品咧吓？咁除咗话咧系啊观星之外咧，仲有啲嘅天文现象咧，香港嘅市民都系非常之著弱嘅。譬如话咧喺较早前咧，咪试过有出现啊喺天空上面嘅所谓双彩虹嘅，大家有冇印象呢个双彩虹啊？系啦，咁咧就喺呢、這个旧年啫嘛，旧年喺呢个嘅6月份嘅时间啦，咁啊有一日咧突然之间洗版喺社交平台嗰度，咁原来就话咧喺香港多区，深井啊、马鞍山啊、中环等等都见到彩虹，仲要系双彩虹添啊！咁啊啲大家市民咧就捕捉咗呢个双彩虹之后咧，大家都将个相片咧就上载到社交平台啦。咁啊除咗话系彩虹，亦都有咧云啊，一片片嘅云咧都成为呢一个嘅热潮啊，系啲咩？云啊，记唔记得有呢个舆论云啊？又系咧，曾经系洗版式咁样出现过嘅，就喺2018年嘅12月嘅时间，系啦，曾经出现呢一个舆论云啊。咁啊，当其时咧，大家见到个天空咧，一片一片啲云咧，好似一反一反嘅舆论一样，好特别。咁又叫咗大家咧一齐去欣赏呢个天空一阵子咁样啦。咁你话我哋香港人系咪好中意呢啲嘅天文热象咧？如果你都仲有一啲咧，我哋喺香港咧一齐经历过嘅天文热潮咧，都不妨啊喺我哋风骚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言分享一下。 一向凄迷，宁愿下怀抱你，是依依不舍的美丽，骤眼的心慌意乱，令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局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让这一生更美丽，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局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事实双双抱紧。 有关天文现象的歌曲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现象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见过呢，好像从未出现的。 蓝月亮 是蓝月亮好像没有。红月亮就有。 不是蓝月亮好像最近才出现过。 早晨才是。 Blue Moon 嘛。 是啊是啊。 我记得是这个零月内的事。 是啊。咁呢个天文现象呢，头先其实阿鹏仔都讲咗好多啦，特别我哋最，我諗香港人最有印象一定係嗰啲流星雨啦，係呀，流星雨群啦，咁结果你发现呢，好似係咪你话每一年都会有一次，起码都。 原来有睇返资料呢，即係讲双子座流星雨头先有分享过啦，每年十二月都会有嘅，只係争在呢佢会唔会係特别呢一年呢嗰、那个係一个星群呢係好多咁撒落嚟。 我就好似黑雨咁啦， 定 係 得一粒 啦。 即係咁。 个量数多与少 系啊，嗱咁如果咧你想有集体回忆其中一环咧，原来邮票咧都系好帮到手嘅。 点解啊？ 咁咧天文台咧唔系天文台，邮政局啊，原来咧曾经喺2015年咧就推出咗咧天文现象特别邮票，系啦，一 set 咧有七款嘅，基本上咧香港曾经咧有见过嗰啲邮票咧都出现过咁滞。 佢、有记录过啲乜嘢啊？ 佢有包括有日食啦，流啊，佢仲要分价钱嘅，过七日食。两个二流星雨，两个九就是这个那些的哈雷彗星、 哦、 彗星啫，三点一，三个一呢就有土星环变化， 哇， 是啦，三个七有太阳黑子，五蚊呢就是行星合月，同埋十蚊的月食邮票小船章，哇，犀利真 的。即是这些就是那个天文现象那个现象啊， 是啦， 但是不是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都有看过的， 是啦，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一些年份出现过啊，咁如果可以回忆一下都好啊。 譬如头先咧有一个现象咧，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叫做咧木星土星合一啊。 记得。 木星土星合一，哇！呢、這个真系好， 即系差唔多，差唔多系咩九子连环啊，或者系 系啊，九大 六合为一啊，咁样 成一线咁样嗰啲咧。 系啊，咁佢话咧，所谓土星木星合一咧，咁啊对上嗰次咧，其实好近嘅就喺旧年嘅咋。 系啊， 喂，我咪就系话咯，旧年系好多人去 好多天文现象， 抬头望望，系其实作为一个咧，我哋唔系系好好呢啲叫做 呢个 即系唔系 迷发烧友，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只系见到有市民咧，就抬头望天。跟住有一啲咧，哇！一支、二支、三支、四五支、五六支嗰啲长镜、长镜啊， 望远镜 啊 ，OK 系有啲真系发烧友就系特登去再去整噶嘛。我旧年咧就系、无情拉间俾我去咗一个落地玻璃望到出面街嘅一个地方食嘢，咁跟住见到我做咩咁多人抬头望啫？跟住望，哇！我系再睇翻新闻系 喎， 系系咩嚟嘅咧？ 唔系就系日全食咯， 我日全食 系啦系啦，咁真系咧可以睇到咯。咁但系就系我要透过个电话嚟睇啦，因为唔可以直望太阳。 我印象中咧就系记得，譬如诶细个嘅时候咧，话有日食啊呢一个现象咧，咁嗰阵时咧系有好多媒介 嘅嘢嘛， 就教除咗不祥之外咧，啲古时讲啦，就 系 有教我哋咧啲市民点样去睇咯，即系譬如你唔好直望啊，咁点啊？教你用啲咩卡纸啊，或者攞啲玻璃颜色嗰啲纸咧，点样搭埋啊？咁样正确。Exactly 系点咧？我唔记得咗，即系我记得咧系有教小朋友啊，教学生啊，应该点样去睇，就用一啲小工具。 清楚，系啊系啊， 有啲小工具。 其实咧喺电台呢一度咧都试过有一次，都系日头嘅，因为夜晚嗰个咧我就系只系见到大月光嘅啫。咁啊又系好多同事咧就走咗去就佢喺度。 系咪开工时间？ 整咗啲咁，佢可能有一个 break 啦吓，阿师嘅，我唔知吓。我讲我哋好多唔同同事噶嘛，咁啊即系整咗一个嗰啲叫做仪器啊，咁咧就 系 好似一个眼罩类似咁样，有啲玻璃纸咁样去望咯，跟住大家一齐分享咯。 我相信嗰次系罗启新， 即系攞啲玻璃纸嚟睇啊。 系啊，咁啊之后隔住有啲就净攞埋烧焊嗰个嘅 面罩， 个面罩啦。咁啊就喂，咁既然有喺度啊，咁样。跟住就可以大家一齐 share 去望咯，哦，真系望得好清楚。 咁你有冇试过咧去呢个太空馆嗰、那个顶楼啊？我有一年咧 系 去咗 睇嗰个 嗰系咪顶楼咧？总之咧系太空馆个差唔多顶嗰度，原来系平嘅。咁咧就好似一个 天幕啊嘛，系嘛？ 好似一个天台咁样咧，就俾啊。是啊，就是不是去天台，是去旁边咪有啲好似骑楼咁样嘅位置嘅。 跟住呢 咁呢就俾人企晒嗰度呢就 set 咗一啲嘅天文望远镜呢、就俾大家观星啊同埋睇当年有一个好特别嘅天文现象我唔记得啦。 就係、是。天文啦， 但我就想 问下个天究竟你睇到啲乜啦？ 想话分享翻系呢个太空馆咧，都有一个位置可以俾大家系户外睇到。 我真系未见过呢、這个，系啊。咁啊，如果对上嗰次咧，肉眼咧即刻睇到，咪就 系 双彩虹咯。 系啊，双彩虹好多。我哋之前嗰阵时嘅听众，哇，影 咗相 啊！嗰个横跨嗰度，即系嗰度彩虹啊，真系跨得好跨紧要九龙跨新界噶嘛，好似系 咪？ 唔系香港跨九龙。系啦，即系佢嗰条即系彩虹桥都哇，唔系即系 sorry 啊，即系 彩虹啦， 其实可以噶啦，明噶啦，系啊，越讲越多啦，你已经真系 啦。 头先讲嗰个云啦，近年就大家连啲云都唔放过。 水龙卷算唔算噶？ 我都有谂过，嗰系 水龙卷算唔算天文现象啊？定系 自然现象？ 自然现象，即系唔喺天空上面嗰啲就唔当系天文现象啦，应该 自然啦。 但佢都系天空度垂条尾落嚟，令到啲水卷上去。 都系嘅，天然现象。 问下你啊， 天然现象。 日食分边几种啊？其实都有几 日全食，日偏食。 系啦，仲有咧？ 日环食。 系啦，日环食啊，有呢样嘢嘅。咁啊，咁月亮咧？ 月全食咯，月偏食咯。 啊，系啦，都会系月同埋有个半影月食嘅，系啊，有 半 影月食三种啊，嚟自自然界呢个天然现象。 好特别。 咁仲有就系太阳、地球同埋月球啦，三个成一直线咧，嗰个即系即系试过系咁样时候咧， 遮晒， 遮系真系只手遮天咁样，好似啊，呢个现象，我想问你哋平时咧去睇，即系有冇系特登刻意好似约埋班朋友咁样去睇啲天象啊？ 但每次见到天空都会觉得好渺小，所以就放弃咗。 我谂咧最热刺嗰次就真系98年嗰个狮子座流星雨咧，那个系最澎湃嗰次咧，系身边有好多，尤其是。 年青嗰啲嘅朋友啊，同埋啲同事咧，係約埋咧，係真係通宵去睇嘅。是等那個流星群咧，係劃過咁。 但係點解咧？係嗰陣子嘅柴娃娃咧，跟住之後就好似冇咗呢啲咁嘅氣氛啊！係 我哋自己冇啫嘛，人哋都有嘅， 少咗好多咯。 唔係咪因為每次都係話即大即我想話大雨，即係多流星雨嗰次先咁震撼。就如果唔係平時咧，即可能量唔多咧，所以出現嘅情況唔多啊。 既然佢都踢埋歌咯，流星群都出埋嚟咯。 寂寞流星群啊！ 係咯，啲聽眾都話要點呢只咧？要点呢只？ 寂寞流星除 我王菲都唔播啊！只流星让俾你啊！ 唔使你让啊，个个都中意听林忆莲。 咁我要播翻王菲啦！ 你想死啊你啊！ 我一人一半啦，一人一半啦。 明知并没任何可能，却放弃漫天白云，寻觅。飞的风筝，是静默，是流星群，惶惶用一生来怀念霎眼的街灯，为了那些美丽烦恼，爱得那样残酷，越是想得。就如灰尘，布满跃动的心，连沉睡也发出声音。曾经付出气力光阴，拼了命握紧，毫无用处的奢侈品，为了那些。 全覆盖南海北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112点，升201点，成交金额85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2点，跌7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19蚊，升9蚊；美团284.8，升8.2；盈富基金29.38，升2毫；小米集团27.9，升0.5。快手205蚊跌6毫，港交所482.4升7.8，阿里巴巴208蚊升2蚊，中国平安83.65升6.5，长城汽车21.85升2.2，中远海控14.88跌1.1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2，英镑10.993，瑞士法郎8.678，澳元6.045，加元6.444，新西兰元5.676，欧元9.5147。每百日元兑港元7.1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4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0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7,65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4美元，卖出1,9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噶，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上桥位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在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非常之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青衣九号码头、深圳湾公路50号牌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我要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 我今次问梅兰菊中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因为我哋晏啲就会有猜猜我是谁。 系啦，咁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玩啦，登记住先，题目晏啲话俾大家听吓。 系 啊，18723881，猜猜我是谁。 好啦， 而家气温 听电话 啊。系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啊，雷暴警告去到1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程振鹏、桂花田啦。 系啦，我哋而家香港咧就讲好多关于咧就打疫苗嘅新闻消息啦。鼓励大家咧，快啲去接种疫苗啦，唔好浪费咗啲疫苗啦。啲疫苗咧都会有限期嘅，咁亦都咧，坊间有好多时候咧，有啲说法咧，鼓励就系积极噶啦，系啦，谷针就系咧系好似为咗有目的噶啦，咁样。咁但系呢一种所谓谷唔谷针呢样嘢咧，就唔系净系咧，我哋呢个香港嘅城市嘅会有讨论啊。就算喺其他嘅国家或者城市咧，都会有一啲咧系鼓励人哋去打疫苗，而有一啲嘅方法噶噃。 系 嗱，譬如话咧，有一啲嘅地方咧就会谂到，不如俾少少奖励啦。咁为啲乜嘢咧？其中咧，最近留意到咧，就话喺泰国方面咧。又有一個嘅係咪浮仔啊？嗰叫即係啲細嘅縣啊。咁佢哋咧就諗到咧，哇！真係各出奇謀啦。佢哋話咧要推出抽獎活動，就民眾咧喺接種疫苗之後咧就可以參與大抽獎。咁咧有機會獲得啲咩咧？係10,000蚊泰銖，即係約莫係2500蚊港紙嘅一隻牛。 攞到只牛 啊！ 我以為你2500蚊係嗰個錢啊，係咪先？錢得幾傻啊！ 價值2500蚊港紙嘅一隻牛， 咁真係大件事啦！咁即係如果我係一個普通打工仔，我係喺屋企嘅，即 係 我唔係做，我唔係喺農場工作嘅。 執條 咁我要條牛咁樣， 唔係 咁我條牛係咪派喺街嗰度啊？ 似唔似咧嗰啲成日抽獎啊？你贏咗架車啊？ 即係 我車牌都冇。 我想話佢呢條牛係邊個打諗出嚟嘅咧？ 唔係 啊，因為咧人哋呢一個 跟住佢係轉賣去牛嗰啲肉檔係咪啊？可以。 你啊想係啊？ 我相信係咁嘅，因為咧佢係好。好强调佢系一个小县， 系、uh-huh. 一个浮仔嘅县咧。 咁、可能好多人都系做农夫嘅。 系啦，佢呢个地方咧就喺泰国北部清迈里边一个县。咁佢入边咧影出嚟嘅啲相片咧都系咧，哇！啲牛咧就好好， 即系好自由自在啊， 奔跑啊，又食草啊咁样。咁即系应该当地咧都系兴养牛， 同埋需要嘅系啦。 咁所以咧先有嗰个价值同埋吸引力。 咁啊系，即系可能佢占咗可能系80%嘅人咧都系 畜牧， 系啦系啦。咁嘅咁佢咁样抽奖都啱数嘅。咁我都想要多条牛嚟帮我去耕田噶。 咁啊，除咗话呢个小县呢个浮仔咧系话送只牛俾你之外咧，咁啊泰国原来仲有其他地方咧都系用一啲嘅奖励嘅方法去鼓励民众接种疫苗嘅，譬如最好嘅梗系派现金啦，亦都有系送金色。金器 哦，正哦， 亦都有一啲咧就普通啲啦，购物折扣咁样。 咁所以如果你打完针就有牛，咁啊对泰国人嚟讲可能吸引嘅，即系等于佢嘅牛咧，我谂等于喺香港咧，你打完针啊送股票俾你咯， 系咪啊？ 即系都系一啲啊保值啊储蓄嘅成分咁样啊嘛。 即系所以即系各出奇 咁 只 各出奇牛啊！咁佢只牛使唔使打针嘅？ 只牛啊， 都要嘅， 应该打晒针先送俾你嘅。 动物嗰啲防疫针啊，真系吓， 劏唔劏得噶？不过 路上有数百公里，难 预期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凝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我好好自错。张脸曾陪伴过于一刻化茧，却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那知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哟。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是机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要失望。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首先，坤哥吴业坤的一路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嗯，是时候打电话嚟就玩打一阵十二点半后嘅猜猜我是谁。 系 系啦，我哋都有啲心意卡准备送俾听众。 今日题目系讲猜猜呢个系咩嘅游戏？ 猜猜玩游戏。 系啦，因为坊间咧，我哋咧其实从细到大咧都玩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噶啦，系咪个个都有机打噶嘛？系咪？咁样集体游戏究竟系啲乜？嘢咧系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你考翻我哋都冇人欢迎啊，可以打我嚟登记啦。 OK 嗱，咁大家咧即系去食嘢嘅时候咧，你去餐厅啊、快餐厅食嘢嘅时候咧，你当然就见过好多即系奇奇怪怪嘅 menu 啦。咁可能咧即系正常嘅咩汉堡包三文治咧，你睇到就知道嗰样嘢系咩食物嚟嘅。咁但系有啲心思少少咧，佢就会无端整嗰啲咩味点双辉啊，又或者嚟个咩大红桃剪翅啊，咁你都估到啲嘅中式嘅。菜名啊嘛，咁你都大概知道就哦，咁可能佢唔知有刺啊，有伊面啊，咁样嗰啲东西啦。咁如果俾你见到咧，嗰、那个 menu 里边咧，嗰啲咁样嘅餐单，全部都系写住学校名，哇，咁系食咩噶？ 是大学名啊，中学名， 大学名嚟嘅， 系咪先系香港噶，定系喺 世界噶？ 系咯。 佢呢个喺日本嘅， 咁日本佢写咩？系咪其他世界 唔系啊，佢写翻佢哋自己日本啲大学啫嘛。嗰、餐牌里边 吓，譬如 佢窄访大学咁讲咁估啊，即系咁讲，我希望佢每一个省，即、就、系、是、每一个地区都会有佢间大学个名啊。咁就系食拉面嘅，因为嗰度食拉面出名。 哦， 系咪系咪咁样咧？ 多咁啊？ 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红本红嗰啲咁样食乌冬咁样。 严格嚟讲咧， 系咪？ 严格嚟讲咧，就其实我都唔知道有冇咁嘅关系。 哦、 因为佢个大学咧就多到咧，兼且其实好难联想到咧，佢里边嗰个叫食物咧同大学嘅关联。咁但系咧， 因为我会因应佢个地区出名盛产啲乜嘢咁样，所以佢就有嗰个大学名咯。 啊、但系佢就谂到条桥咧，即系其实佢就话系令到啲叫学生咧。好想去帮衬佢，因为咧佢话喺东京咧有一间咧即系专门普通餐馆嚟嘅咋，即系有啲牛肉饭啊、鸡饭啊咩都有啲嘅。但系咧佢就咧转咗个餐牌咧，全部咧就写住咧喺东京里边嘅十三间大学同埋医学院个名嘅，包括有东京大学啦、庆应大学啦、早稻田大学啦，听都听过啦 吓、 明治大学啊、医学部啊、上智大学啊、八合女子大学啊、日本大学啊、圣心女子学校都诸如此类啦咁样。咁啊，全部就摆咗个餐单度。咁咧，佢话咧，就被誉为叫做大学便当啊。咁咧，结果咧就好受啲学校学生嗰啲欢迎，因为点解咧？ 以为食咗就可以入嗰间。 冇错啦， 又好热，好意头啊！ 好意头，佢话咧开头，佢话咧，用佢话佢哋用大学爱嚟命名呢个餐牌咧，已经有40年历史噶啦。 哇，好嘢、啊！ 咁咧，佢话因为佢哋嗰个餐厅嘅地理位置咧、原来附近咧就有好多咧叫做补习社。咁、咧，所以咧，佢最初嘅时候咧，真系好有巧噶。佢话咧， 食住条水就上啊。 系啦，佢话嚟到呢个餐厅食饭咧，咁啱咧，通常都系嗰啲中学生， 系 准备考大学嘅。咁啊，佢哋嚟食饭嘅时候咧，个老板咧佢就话见到佢哋嚟食饭，但其实咧就食无味啊，因为咧个仲可能挂住温书啦。诶、老板，求其俾我炸鸡饭啦，跟住咧冇食到嘅，继续同隔篱个肥妹仔咧喺度商量紧点温书啦。咁啊，老板就觉得哎呀，好心痛啊， 想帮佢加油， 一来嘥咗食物。二来咧，佢又食唔到啲嘢落肚。 系啦，咁不如即系你食嘅时候有冇得轻松啲啊？不过又知道咧，你心系温书，你无论点轻松都好咧。如果你同啲学习无关咧，佢都提不起劲嘅。佢索性咧，佢就打正旗号啦。喂，既然你哋咁想考大学， 总有一间心仪大学啊，咁你就去拣嗰啲嚟食啦。等你都食得开心，食得落肚，得如自己读喺嗰度啊嘛。 咁结果咧，佢话用咗呢个方法之后咧，大受欢迎啊。佢话咧，好多人咧，即系见到自己想食边间大学咧，佢就会嗌嗰间大学啦。老板咁正嘅，我要两个东京大学。咁肯定大家就喺度嗌啦，两个东京大学。 咁即系嗌得开心 啊，都要 系啦。咁啊，东京 后三个 系啦。佢话暂时咧，东京大学咧系佢40年里边咧 最 好卖嘅。 最畅销嘅 系啦，因为大家都仲系 应该最贵嗰个 啊，咪最想入噶？ 系啊，都几多人想考噶。咁、但系佢唔系最贵嗱，呢、這个又好有趣嘅。佢咧有趣嘅地方就是第一咧，原来佢个餐牌里边嘅大学咧系有增加到嘅。佢开头咧佢40年前就系挤6间嘅啫。咁咧直情有啲学生嚟到食饭嘅时候咧望住个餐牌，老板啊！你冇我想食嗰间大学啊？ 系咯， 系啊，吓你想食边间大学啊？譬如佢话我想要庆应大学，我咁样佢话吓咁样啊？跟住几个都话系啊，我都想食庆应大学。 哎呀，老板 啦，推出新增一间。 老板啊，我嘅成绩咧自知之明，我入唔到大学嘅，有冇一啲学院啊？ 系啊， 入唔到都食啊，系咪先？ 咁明知啊嘛。 喂，咁唔系，有啲崇洋媚外噶嘛？咁跟住咧，佢可唔可以？ 你想出国啊？ 唔系啊，咁可能有啲想。 又 牛津剑桥 嘅汉堡包嚟嘅，可能系 系啦，咁有西餐噶嘛，系咪先？佢可以有日式嘅意大利粉啊，嗰啲咁样。 佢净系做佢指日本国嘅学校。 咁我想问，咁系咪只系得成间餐馆得六样嘢食咯？ 唔系啊，佢而家越嚟越多咯。 而家先越嚟越多啫嘛，但系40年前咪得六样嘢食咯。 开头佢就系得呢6间大学嘅啫，咁啊佢唔记得边间系创办啦。 嗰个咁嘅美式连锁。快餐店多嘅咪十個餐， 係啊，咁佢而家咧就變咗有成12個餐啦，咁啊好多人咧就去食啦。嗱，咁咧佢而家有邊幾類客人咧？第一類客人咧就係想考大學嗰啲，咁啊去到咧，大家真係咧望住個排行榜咧，你就知道邊間受歡迎嘅啦。哇！今日嗌咗10間東京，2間慶應，哇！咁啊3間早稻田 咁樣。其實如果佢真係有咁嘅表咧，即係話事日咧， 啲學校自己都緊張。 係啊， 我 諗會派啲老師嚟。 我送晒 四廿个猪扒饭， 全部外卖， 全部外卖， 全部外卖， 冇错。但系咁样又唔够型喎，人哋系要啲，人哋系要啲学生咧坐喺度嗌咧，即系先至知道你系目标观众嚟噶嘛。系啦，咁跟住咧，第二类客人系咩咧？就是那些畢業生 啊！哦，係啊，幫襯翻自己冇 考嘅嗰佢話咧有啲畢業， 係 啊，有啲畢業生咧特登走埋嚟咧，然後就同佢講話：老闆啊，我見到咧我冇考個名字，好開心啊！咁樣咁咧，佢哋就喺度即係懷緬一番啦。 喂，其實又係對於即係考緊大學嗰批，即係譬如今年 DSE 嗰啦，哇！如果香港有一間咁樣整曬咁多間，而家咁多間大學啦， 係啊，九間啊嘛，啱曬啊真係。 不過我哋有冇一個集中嘅地方，好似呢個日本嘅呢間餐廳，佢係集中喺一個多補習社啊嘛， 係啊係啊。 咁我哋香港 啲補習社執咗好多間啊，陰公。 係啊， 哎呀，真係。 仲有邊度有學校區啊？學校區 其實你校區咪得咯，邊區塞車你就知邊區係校區啦。 呢頭咯， 呢頭 塞車㗎。 嗱，你淨係校村嘅，其實香港 冇錯，你淨係九龍塘啊，我哋咁多啲名校區咧。不過如果喺名校區， 真係機密嚟個， 但係嗰啲大學又要改一改嘅咯。即係九龍塘啲名校區咧，真係全部都係長春藤啊，全部都係要嗰啲即 係 國際級嘅蛙艇嗰啲咁樣嘅。 點解我哋香港嘅大學好失禮㗎？ 唔失禮， 有唔同種類啫。 我相信啫。 嗱，如果你要型嘅話咧，信我。清华、北大， 系啊，一定要喺度。 意思就系食，意思就系食四川嘅。 哦，仲有 食菜，食烤鸭嘅。 俾你谂下啦，香港大学你会俾碟咩 退饭？ 咁个个都退饭噶啦。 唔系噶，有啲好嘢嚟噶嘛。 间间大学都有 退饭，都做到系退饭之中嘅 number one 咁先得噶。 系啊， 好啦，咁好啦，嗱， 唔系呢个犀利啊！呢个可以成为嗰啲叫做以前咧信和里边嗰啲卖相指数咧。咁我哋咧系啦，于是乎咧，可能以后大家求学季节咧要升读大学咧，唔系净系睇个升学指南啦。 嗯， 最紧要睇埋呢个升学餐厅指南。 冇错， 唔系，暂时过去一年咧最受欢迎咧都系呢间大学。 哦， 啲饭卖最多，会唔会最受欢迎？佢咧， 跟住又再做分析， 系啦，嗱，然后第三个咧就要惊动消委会啦， 嗯， 就系佢哋嘅定价问题， 哦，系啊，呢个都好紧要， 因为有啲学生 合谋咩？ 会唔会因应嗰个价钱咧？即系佢 hit 啊嘛，你叫得最多梗系贵啲噶啦， 系啊，嗱，最贵系边间大学咧？而家佢咧， 东京大学咯，一定， 东京大学竟然唔系最贵， 系啊， 东京大学咧就以850 yen 咧，都只系位列咧大概第二名， 都未够1000 yen 一碗嘢， 系啊，好，佢真系好良心噶，因为譬如佢东京大 学 就系炸猪扒饭嚟嘅，哇，我只能够话嗰个饭咧大过桂花田块面， 哇，呢啲有良心啊， 真系嗰个猪扒咧，连阿程振鹏都唔使再另外嗌过， 哎呀，实在太 好啦。 系啦，嗰个钱咧就我都俾得起， 系咯， 照顾晒我哋三个， 真系一流喎。 系啦，咁但系啲人就会喺度即系就比较咯。佢话老板啊，点解咧东京大学就850 yen 啦，但系我拣嗰间咧青山学院大学咧就700 yen， 点解我平过佢150 yen 嘅？ 咁佢都计，系啦，都计翻， 系咪少咗啲？ 系啊，咁然后咧佢话 受欢迎嘅或者系嗰个 我估系食材嘅问题嚟嘅。 你知唔知最贵系咩啊？上智大学啦， 系啊， 日本大学啦，学习院大学啦，呢啲真系唔知。 系咪有海鲜啊？ 系啊，950 yen 啊！ 佢有冇 show 出嚟系咩送菜先？ 系未睇得到啊！真系， 我觉得应该去计翻嗰个。 应该系食材嘅，跟 食材一样啦。即系譬如点解会嗰个系850 yen 系计嘅食材，但系都计埋佢受欢迎程度 嘅。如果香港推出嘅话咧，有冇得做唔同嘅优惠啊？即系譬如重读生啊，重考生啊， 或者alumni嗰啲叫咩 啊？校友啦，校友咪应该都有。 自修嗰啲都得啊？嘛， 系啊， 自修几多啊？ 自修生啊！ 喂，我哋广播。我哋广播道其实都食正两间大学啊， 系啊， 推出呢个餐厅， 浸大成大， 浸大成大。I'll let you reel me in again. When I started to add up your mistakes, there was too much I couldn't calculate. It's like I cut you off and you communicate. Won't let you reel me in again. Just 'cause you got my number, you ain't got my time. You don't have to wonder. miss your calls. Yeah, you used to leave me lonely. Now you won't leave me alone. Can't let you reel me in again. Just 'cause you got my number, you ain't got my time. You don't have to wonder, you ain't on my mind. I felt like nothing without you. Now I feel nothing. Keep on calling. I'ma let it ri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邮轮公海游复办安排，预计邮轮公司最快7月底举办。当局话，无论船员或者系参与嘅本港居民，都要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船员要定期接受检测，乘客要出示登船前48小时嘅阴性检测结果。如果在遊輪行駛期間發現新型肺炎懷疑個案，行程要立即暫停，遊輪要駛回去本港碼頭。香港賽馬會表示，鼓勵員工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已經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全職、臨時和月薪兼職員工可以申請最多3日有薪特別假期，而時薪兼職員工在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之後，亦可獲特別薪金津貼，而已經接種疫苗的員工可獲額外的醫療和人壽保險保障。馬會說，尊重接種疫苗屬個人選擇，但認為接種疫苗有利於保障公共衛生，保護員工、顧客、會員和馬迷的健康。馬會又說，會為同事提供醫療諮詢支援，評估他們是否適合接種。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提出法案，内容包括应对中国竞争方面，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推动北京改善人权状况，以及增加美国对台湾和香港支持民主人士的支援。法案长达470页，内容亦都包括增加投资，以促进美国制造业和贸易，同盟友以及伙伴合作，重新参与国际组织，以及承认中国对待维吾尔少数族裔的方式是种族灭绝。法案指出，美国必须同盟友以及伙伴紧密合作，以有效同中国竞争。法案同时呼吁华府在共同利益领域上同中国合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方面。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名幕僚表示，米克斯有意和委员会内的共和党人合作，希望委员会最快在下个月通过法案。本港今晚有机会观赏到月全食，时间是晚上7:09开始，7:19会是食蜃，7:28结束。今次同时会出现全年最大的满月，俗称超级月亮，到时月亮比较接近地球，直径会较平时大一些。香港太空馆一级助理馆长陈俊林表示，今日算多云，如果持续或会影响观赏，希望可以天公造美。如果市民希望欣赏到今次的月全食，他建议可以到东南面无障碍物的地点，例如是屯门海滨、大埔海滨、黄埔海滨或者石澳等等。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下午2:30，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7点，升206点，成交金额8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2点，跌7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18.8元，升8元；美团284.8元，升8.2元。 盈富基金29.38升2毫，小米集团27.95升2毫，快手205元跌6毫，阿里巴巴是208元升2元，港交所482.2升7.6，中国平安83.65升6.5，中远海控14.88跌1.12，长城汽车21.9升1.25，快手系报205元跌6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2，日元108.77，瑞士法郎0.895，加元1.205，人民币6.399，英镑兑美元1.416，欧元兑美元1.226，澳元兑美元0.779，新西兰元兑美元0.7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2，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7,650，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79美元，卖出1,9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音乐有疗愈嘅力量，唔少歌手就喺疫情期间创作疫情打气歌。天后 Alicia Keys 在20年4月就发布了歌曲 Good Job， 啱晒送俾一啲喺疫情期间默默付出嘅人啦。无论係一线医护人员，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家长，定係送货速递嘅人，都要多谢你哋嘅付出。Good Job。 Yeah, it's a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嚟啦！11点半过后啦吓，已经我哋有呢个猜猜我是谁啊！今日想同大家玩一下嗰一啲咧，叫做即系 猜猜乜嘢游戏？ 咩游戏？集体游戏。咁其实咧，因为灵感嚟自咧，我觉得最近咧呢个 era 咧，佢哋嗰个叫做自肥里边咧，有好多嗰啲集体游戏名咧，或者嗰啲大惩罚嗰啲名咧，我觉得好难估噶。咩死亡行星啊？凤凰不死鸟啊？ 唔系我哋认识嗰啲经典。 唔系，佢哋系自己新创作嘅， 新创作新游戏。 系啊，唔系咁，但系假以时日嘅，如果即系 keep 住有人玩嘅，咁佢咪 成 为一个 经典， 佢咪成为一个新嘅经典咯。系啊，而家已经见到网上面啲人系咁讲话死亡行星啊，咁样咧，原来就系攞个玻璃砰一弹落你个心口度嗰啲咁样啦，咁啊叫死亡行星。 咁就唔系我哋而家所讲嘅儿时嘅集体游戏，因为我哋儿时集体游戏咧就比较少工具嘅， 都唔系喎， 都好多自发自创噶， 好多自创嘅， 系 啊，咩都好啦，咁啊睇下我哋一间同你玩嘅时候咧，估唔估到啦？咁啊，电话旁边有冇你喺度？1872388系你啦吓。 好 ，Hello， 玩游戏猜猜我是谁？ 你是哪一位？ 你好，三位主持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林啊。 星球妈。 林。 星 林小姐。 又说叫星球妈的。 我姓林啊。 哦、你说你姓林啊。 点啊。 不好意思啊。 你都搞不了。 我的伙计呢是有些撞聋的。 林小姐你都明白。 性失聪补偿计划。 你都明白我成日都对着点啊。 林小姐你好啊。 你好。 你想跟阿田玩游戏还是猴仔还是彭仔还是你出题目给我们 同阿 钱 咧， 好啊，呢、這个游戏三个人玩就得噶啦。不过如果你进化到咧，而家可能而家啲细路可能有四个嘅，咁咧就嗱，讲紧呢个游戏咧，主打一定要有三个，起码有三个。咁啊唔止添啊，唔止添啊，应该系啊系啊，坐底有五个啦，如果 喂点啊？先又话三又话四，跟住变咗五，我都要还你一句点啊？ 唔好意思。坐底五个人玩嘅，系因为要去排队嘅，要轮流嘅。 排队上滑梯，排队上上滑梯玩。 有三个人咧已经企定定喺度，就等住嗰两个轮流排队嘅。咁、啊、咧，但系咧就如果玩完一铺之后咧，可能有机会要调位嘅噃。即系转职位嘅， 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 一啲都唔深噶， 系啊，乜唔系最少三个都玩得噶啦，啊两四个都得啦，如果 咁 计， 咁你四个冇轮流啊嘛， 有 左右噶， 左右咯，跟住嗰两个咪穿嚟穿去， 左右同中间嗰个、啊哇， 喂，好耐冇玩左右啦。 啊，都系嘅，都系嘅。 咩啊？系咪咁啊？我哋估错咗啊！ 我明啊，点讲乜嘢？ 系啦， 俾阿星球妈估下先啦。 火车捐山窿？ 唔系， 哎，我都以为系呢个喎。 唔系，要用手部运动嘅。 手部啊嘛， 要用手， 只手一上一落，一上一落噶嘛。 我都唔系咁样嘅， 都唔系嗰个。哎呀，星球妈，我哋估错咗。 有嗰啲咁 猜皇帝， 系啱啦，系啊，系啊， 猜皇帝， 猜皇帝系有个king咧，有做左右， 如果你玩得好， 佢咩有左右噶 嘛？ 猜三， 你先猜赢我两个助手先啦， 咁、 啊、搞笑嘅咩？ 所以起码五个人玩咯、 哎。但去到后来咧，唔、啊、知系咪因为冇乜朋友啦？ 系咯，我玩嘅时候我从来都冇试过有左右嘅。 系啊， 哎呀，阿林小姐，你嗰个系有冇玩过咁噶？ 有，不过都系冇左右过。 系咯、 啊，系啊， 证明林小姐同我一样咁后生啊，今年都系廿岁。咁你话点玩过呢啲 咧？因为咧有啲咧仲即系进化到劲啲咧，仲有左右， 仲有大神 嘅，系啊，左右边仲可以多一个嘅，猜四个嘅可以。 咁不如有文武百官嘅，猜到清朝嘅喎，真系。 所以似乎起码最坐底有三个，加两个，所以五个玩咯。 唔怪得知啦，真系。 系啊，恭喜你啊，林小姐。 好，多谢，恭喜晒，恭喜 晒。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多谢。 拜拜， 好啦，拜拜。好叻啊佢。 哎呀，真系开窍添。我都冇玩过有呢一个 有左右手 咁样，系啊，真系好孤独啊，童年 真系好少可有。加埋左右手一齐猜皇帝， 唔系、啊、我一向都要有呢个噶。 桂花田由自细已经系做娘娘噶啦嘛，同我猜人两只兵先啦， 咪咯， 冇咁多，跟住罗罗永永就流罗咁样走出嚟啦，我帮你猜。 而家都仲可以女王咁喺屋企， 被逼啊！唉，妈咪啊，又出嚟猜啦， 猜嚟猜去，猜阿爸，阿爸企完咗又企右， 姐姐又要帮手玩。 系啦，好啦，下一位朋友，你系边个？ 你好 ，Hello， 黄先生 ，Hello， 黄先生 你 好， 好啦，有彭仔同埋阿豪仔，定系你出题啊，黄先生？ 系啦， 想同阿豪仔玩， 好啊。 咁咧，我呢个游戏咧就系、是、好多人玩先至好玩嘅，系真系要好多人玩先好玩嘅。咁基本上咧，你如果净系屋村小朋友三四个咧，都玩唔成嘅。几时你会见到啲人喺度玩呢？譬如嗰啲咩迎新营啊，又或者咧，可能系嗰啲咩唔知咩入职晚会啊，好大棚人咧， 大人嚟噶咯，咁真 系啊，都会有人玩嘅。 通常呢啲集体游戏系嗰啲去宿营嗰啲咧，小学啊、中学去宿营 嗰 啲 咩team building 嗰啲一齐去 好啦。 宿营 咁佢咧呢个游戏玩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咧，就系、是、主角咧，佢就咧成日就会做一啲即系宣布啦、要求啦、讲啲嘢嘅。咁咧嗰个游戏进行嘅时候就咁嘅。咁咧就都系分开有几队人啦。你一听到咧嗰个人咧一宣布嗰句说话一完咗咧，下面就会癫咗噶啦。啊，快啲入得就出出。咁然后咧就有，跟住咧就会斗快咧就会即系冲出去咁样嘅。 咁啊，快衝出去， 係啦， 幾隊人一齊玩 㗎？係啊，可以幾隊人一齊玩㗎。咁啊，總之總之成個流程咧，一定要最少兩隊， 最少兩隊。係 啦，咁然後咧，總之嗰個主角咧一宣布就話咧， 一講樣嘢，跟住咧， 得，跟住後邊就話有冇啊，就搶咁啊衝出去，跟住然後咧就哇，你最快，你最快， 咁輸啊？ 咁咪淨係贏咯，慢咁咪輸咯， 慢咁咪輸咯， 係啦， 或者冇咯，冇嗰樣嘢咯， 冇嗰樣嘢都係啦，呢個 tips 好大㗎啦，即係其實佢就係會。嗰 个 人会提出一啲要求咁样嘅，黄生你记唔记得啊？ 三个字啊， 系嗰个游戏三个字， 系啊， 系咪一个职位嚟噶？ 一个 都系个身份嚟， 系咪领袖？系咪股领袖啊？ 唔系， 嗱近似嘅都，其实唔系咯， 唔系， 佢需要有啲。物件嘅， 佢每次玩嘅时候咧，都会有啲人咧就听完佢讲之后，就会攞啲物品出去嘅。 系啦，咁 我就攞啲物啊，攞啲鞋啊。 系啦，嗰个游戏 咁嗰个叫咩名啊？ 我一时又谂唔起。 嗱，你谂唔起个名，但系你可唔可以讲一次个玩法咧？如果你讲得出嘅，都当你啱咗。点玩嘅？ 哦，边个有物嘅攞 出嚟， 咁啊问佢哋攞，佢哋有咪除啲物啦，或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俾个好大贴士，叫乜乜佬啊？ 咩嗰次 乜乜佬啊？嗰个游戏叫乜乜佬啊？ 乜乜佬， 乜乜佬啊？ 系啊系啊， 啊佬，啊 佬，系啦， 啊佬， 系叫做咩名啊？嗰个游戏。我哋讲到音 好啦 ，tips 包括有收信佬啊、收买佬啊，定系收衫佬咧？ 收买佬 系啊，冇错。咁啊，个收买佬其实个玩法就系佢，即系好似真系以前咧，呢个我觉得好有香港嘅本土特色嘅，因为以前所谓收买佬咧， 收买烂同烂 贴，哎呀，边间屋企有烂电视机、烂铁、烂鞋，咁咧你就话，哎，收买佬呢度有啊，有两对烂鞋俾你。 咁样演变成一个游戏都几有创意啊！ 咁啊，所以大家就会玩咯，就话我要有物嘅，咁啊，同埋佢哋好刁转噶嘛，佢哋唔系净系要物噶嘛，话我要红色有花纹有间条嘅物，哇，跟住除到底裤都剥埋出嚟咁样。大家就會 越玩越高難度， 係啦，好啦，多謝你黃生， 多謝 ，thank you， 拜拜。 我覺得呢兩位聽眾即係聽完講完自己都開心翻，即係回憶翻以前嘅啲遊戲啊。 係啊，嗱，所以你聽到咧，有可能你係唔記得咗遊戲名嘅，其實真係我哋預咗噶啦。你講得出點玩都得噶啦。 係啊， 1872388，1872388嚇，我哋一間翻嚟就聽你電話啦。 异国牧场，外地理想，种满的郁金香飘亮透香，梦到乐园，恩爱像这样，选餐厅，选酒店，合拍得正。爱情如此简单的伎俩，构成甜美影像。我们完好摆放爱的假象，在登机上，像对糖痴都模样，只要将。国漫游相处是造诣，不挑剔不斟酌，严防足以维系。旅行无非假装的盛世，眼前城市摇曳，我们能否共 似啊，好似啊， 好似咩啊？ 变幻飘忽，估嚟估去都估唔到真正嘅答案。像极了爱情 嗰种游戏，你唔可以当爱情系游戏嚟噶，爱不是游戏。 你唔当爱系游戏，就会俾游戏玩你噶啦，就会俾爱玩你噶啦，真系。 歌名 系系啊，李正君啊，像极了爱情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电话旁边系你啦，我哋今日同你玩啲集体游戏啊，估唔估到咧你吓 ？Hello， 你系边个？ 你好，我姓曾嘅， 曾小姐， 曾小姐你好啊， 阿米你好， 你好啊，风吹快活人，咁你同鹏仔玩嘅噃、嗯，我哋呢一 round 啱啱轮到鹏仔， 好啦，我呢个游戏咧就都系集体游戏嘅，可以变成为，咁但系咧有阵时如果你得自己一个咧都可以玩到嘅， 玩手指， 唔系，脚趾都唔系吓，咁咧女仔啊比较中意玩嘅，细个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候都系由女仔主动咧就系攞呢样嘢出嚟玩嘅，咁佢系需要有啲工具嘅， 嗯， 呢啲工具咧就系、是、系一系几件相同嘅东西，咁嗰个东西咧每一件咧就系细细嚿。咁咧系哎呀， 啊咩啊，讲咗啦， 好冇瘾啊，好冇瘾啊， 画纸，画纸啊， 秒杀咗， 曾小姐三秒 K.O. 唔系，曾小姐，可唔可以解释下，讲解下画纸系点玩噶？ 跟住点玩啊？ 有五粒噶嘛，咁咧嗰时咧家姐咧就用嗰啲米咧连埋佢嘅，咁一齐玩噶咯。 跟住咧点样玩噶？ 装起啲米， 即系点样叫做玩啱咗玩赢？ 一粒啊，两粒啊，三粒、五粒啊，咁样画。 哦，呢只叫就系叫画纸，我以为嗰啲又唔系叫，又唔系叫豆袋仔喎。 其实 系 米 嘅，系啊，所以叫米纸、米袋都得嘅。 哦，米袋就系咁样嘅画纸。嗰阵时韩国咧，佢哋啲综艺节目咧，好多人都中意玩呢个游戏噶。原来佢哋都玩噶。 佢哋又有。 但我想问下咧，个玩法一唔一样嘅？嗰阵时咧，我睇佢哋啲综艺节目咧，佢哋就譬如话有五六个米袋咁样啦，咁啊开头先抛起一粒就接住一粒啦，咁跟住然后就接住一粒之后咧，再 晾喺个手背嘅。 啊，有啲就晾 系啦， 晾手背， 然后你再抛高凌空接唔接得翻？ 有，然后就要再由一粒变两粒咯，即系咁样 累积落去， 捉晒两粒咁样抌上去咯。哦，即系大家都一样嘅， 系啊，即系 有啲文化相通啊， 都几得意嘅呢个玩法。 系啊， 系啊， 咁米有冇讲究噶？ 冇 嘅，我冇噶啦。 系，总之就 你想要咩珍珠米 先唔系啊？ 又未去到咁。 以前啲女孩子会自己攞啲布咧去车，唔系啊，去暖先嘅，唔系车噶。 暖埋都得， 即系自己用针线自己去暖噶。 再送俾男仔噶？ 唔系， 买自己玩嘅。 以前男仔唔玩噶， 系啊， 因为觉得系女仔嘢，女仔嘢唔玩。 但系嗰女仔送个米袋俾我，就真系得埋啦呢铺。好啦，多谢你曾小姐。 好啦，我哋 好啦，拜拜。哇，我都估唔到，你谂下佢。个 tips 都讲咗两句啫， 系 咯，系啊，女仔啊，自己玩嘅， 聪明咯， 聪明啊，聪明啊，聪明啊，系好啦，唉，真系啊， 唔系点啫，唔通我蠢咩？ 佢啲细路嗰啲精度啊，聪明啊，聪明啊，系好啦，下位听众啦，你系边个 ？Hi， 我系王女士 ，Hello， 王女士，你好啊，头先啲游戏你识唔识玩啊？听嘅时候， 识。 都识啊，咁犀利啊！ 好嘢喎！ 我一把年纪，点解唔识咧？ 哎呀，我哋加埋都三把年纪啦，我都唔识玩嘅，有啲真系。 咁王女士，咁你会唔会？你会唔会谂住出题目 考我 哋？ 系啊， 出题你考你。 好啊，好啊，你嚟啊！ 一于咁话， 系啦。咁呢个游戏咧，一个人又玩得， 系 十个人都玩得。 哇， 嗯， 系啊。咁一定要喺一个比较大啲嘅地方。 大地方。 如果一个人玩嘅时候咧，就可以细啲喺屋企里面玩都得。 一个人又得。嗯， 咁如果你三超过两个之后开始咧，你可能就要喺大嘅地方度玩啦。 通常咧，通常系几多个人玩噶？有冇话通常？ 通常一个人至到十个人，甚至乎五六七十个都得。 我知集会 咩啊？ 唔系玩嘅 集会啫，你傻噶？啊，我估跳绳、跳绳、 跳弹绳、跳大绳， 系啦。 边个猜嘅？我想问边个讲？ 桂花田先嘅， 系啊， 系咯，我都。 喂，但一个人点跳啊？哦，一个人系，唔系唔系 跳绳啊？ 唔系啊，咁啊跳大绳啊嘛。我谂住跳大绳系要揈噶嘛，两个人喺度揈嗰个先有得玩噶嘛。 嗰条绳咪自己一个人跳咯，两个人喺度绳咯。 喂，但系系咪要 玩得噶？ 系咪要限住系橡筋绳先得噶？ 唔系， 哇，橡筋绳跳 绳都玩得噶，其实 系啊， 唔系净系玩橡筋绳嘅咩？ 唔系啦， 哦， 你可以跳用尼龙绳又得，用啲麻绳又得， 系啊。 鱼丝唔得啫嘛， 鱼丝真系太幼太轻唔得啦。喂，你知唔知两个人跳大？ 鱼烟都得， 系啊，鱼飞都得啊。咁我想话咧，两个人跳大绳嘅时候咧，仲可以玩翻识嘅，自己跳埋入去里边一齐跳 啊。系啊系啊系啊， 两个人跳埋入去， 手去喺里边跳啊。 即系点啊？ 即系哎，我唔识讲喎，即系 即系两个人跳嘅时候，自己个人我跳埋落去， 系啊，自己喺度转身跳埋喺个圈里面咯。 但系你又喺度揈紧条绳， 系啊， 咁迷你， 系啊， 原来嗰阵时系咁噶， 好叻噶，嗰时跳大绳。 哇！电视啊，有试过做过花式比赛噶， 系啊， 好似有 噶， 而家都有噶。 跟住仲要 团体又继续 破纪录咧，唔知要海摇大绳可以入几多人去里边跳 啊？ 系啊， 你知入绳系一个几难？ 冇错 啊， 黄女士，莫非你 系 高手？你高手嚟 嘅，五十年前系啦， 高高地， 唔系高手。 因为嗰啲系猪队友嚟噶嘛，即系譬如佢哋已经咧，可能入咗四五个好劲嘅咧一齐跳。点知你第六个入嚟嘅时候咧，啊咋咋，棘醒， 系啊，棘醒， 一就已经，哎呀，棘咗啦。 系啊， 系咪好似男仔少玩啲噶？ 唔系， 都唔系噶， 都唔系啊，系 表演多数都系男仔为多 添。哇，不过如果 女仔都多啲嘅， 如果女仔多嘅，男仔就会多啲入醒嘅。 系啊， 系啊， 哎呀，好混乱啊，撞到你啊，咁样。 好叻啊！黄女士，多 谢你啊！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晒，好，拜 拜。 啊，跳绳呢个跳大绳都几好玩，真系吓。OK， 下位朋友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 ？Hello， 丰收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系你啦。 Hello， 系你啦。 称呼咧？ 系啊，我系谢小姐。 谢小姐，你好啊，你想估定系你出题目俾我哋？ 估啊，唔 该。好啊，你拣边个啊？ 系咯。 阿片 咧，好啊，呢个游戏咧就可以三个人玩，不啊唔好啦，唔好啦，四个人啦，四个人以上玩先 OK 嘅。咁啊系啦，即系四个人以上，如果更多嘅人玩咧就仲好啲。咁咧就呢个呢个游戏咧要围圈坐嚟玩嘅，三个字系啦。咁咧就有一个人咧就会喺个圈外边咧就会周围走。 我知，我知， 系咩啊？ 火烧后栏。 唔系咁叫噶， 又唔系喎， 唔系就咁第一个字系个掉， 又使唔使啊？ 系咯系咯， 又使唔使啊？谢小姐， 啊你解释下，你叫谢小姐解释下佢个可能佢哋玩火烧后栏个形容系唔同咧。 系啊系啊， 点玩噶？ 应该是有一个人说他会周围走走，然之后接咗人哋嗰啲位啊，不过嗰度可能会多啲人玩嘅。咁 啊， 系我 谂 要再估 个，系唔系啊？唔系咯，唔系咯，即系唔系火烧后栏，系我惊我惊有另一个名嘅，咁啊要有一个道具嘅都要咁样咯，系啦，咁就 即系佢喺后边， 即系嗰个 放低啲嘢噶嘛，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但其实我唔记得咗个嗰个玩法点样定胜负 啦。请问系咪有一个道具噶？ 系啊系啊， 就 攞 个道具咯。 个道具系咪？ 系啊，道嗰个道具就系嗰个 有包包嗰嘢嚟嘅。是啦， 包包噶， 系啊系啊，细细袋噶嘛。 但系我哋细个 唔系咩？ 呢啲系呢啲系 手巾仔系咪啊？ 咦？ 我抛手巾， 系我哋叫掉手巾咯。 哎呀，我头先以为叫掉豆袋添， 唔系 啊。 哦，咁你介绍一次点玩嘅喂？ 啊，咁啊，阿 谢小姐。 系，咁将个细菌仔抛喺后面，跟住佢后面嗰人就追住喺边头接走，咁跟住之后就翻去前面。 嗱，佢你可以咁讲，但其实唔系抛嘅，因为佢系 放低， 系啦，佢放低，譬如一扎人围圈啦，咁有一个人咧就系叫猜输咗嗰个咧，嗰个就要将条手巾仔咧佢揸住嘅，咁喺度揼揼圈揼揼圈咧，咁啊佢喺个譬如喺豪仔后边放低咗，因为手巾仔太轻啊，佢又唔锁锁，唔知自己嘅。不过如果佢放低咗之后，如果你唔知嘅话咧，咁佢翻翻转头去到你嘅位置你就输咯。咁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知道嗰条手巾仔系你后边嘅话咧，咁你 即刻追佢， 就即刻追佢咯，系啦。 哦， 咁样嚟玩咯，系啊。 哦，所以其实会唔会头先佢火烧后栏都系啱噶？ 唔系啊，头先佢火烧后栏要少， 应该唔 系咯。系啊，唔系嗰个。 佢少咗嗰个手巾仔道具。 系啊，系啊，系啊。 哦， 叫掉手巾系啊。 OK OK， 多谢晒阿谢小姐，你阿郑冠嘛。 犀利啊，拜拜。好啦，争取时间听最后一个电话咯，你系边个？我冇啦冇啦冇啦，太问啦，因为得翻一分钟咋。系啊，喂，咁咧，我可唔可以温故知新啊？我忘记咗咧嗰个狐狸先生几多点咧？其实最尾系点样赢噶？ 狐狸先生， 因为我上次想同我仔玩咧， 系几多点先要跑去追佢？ 系啊，我唔记得点样玩噶，究竟系 狐狸先生几多点咧？就一个人企 嗱，有 个人 伏喺栋墙度啦。 咁啊，后面几个人咧就喺后边有一条线啦。 系啦，向前行啊嘛，系嘛。 跟住狐狸先生几多点就问咯，咁 边个问噶？系啲玩嘅， 玩嗰个问，跟住咧嗰个狐狸就话啦，三点，咁佢系一二三行三步。 咁跟住咧就睇下你行大步定小步啦。咁跟住咧就譬如咧，佢去玩到咧最陰濕咧，去到最近嘅時候咧，佢一講幾點啊？十二點，佢即刻轉頭捉人咯。 哦， 即系话有啲好近啊嘛， 系嗰个喐得嘅位置。 因为佢每次都拧住面仆翻睇，佢唔知道你行到几近嘅。 系啦系啦。 哦，咁如果佢一见到你嘅时候，佢就即刻捉到你啊？ 系啊，一十二点，因为十二点系个狐狸讲噶嘛，我嚟捉你啊嘛，十二点。 系咯系咯，哎呀，你话啦，几好重温回忆啊！不过雷公咧出到嚟去到两点半吓，大家留意，再见， 拜。